嘅一啲英文，亦都有好多咧，可能係母語本身唔係英文嘅人，可能係本身係講印度話嘅，或者本身係來自中東嘅人咁樣啦。咁佢哋講嘅英文咧，係要花啲時間去習慣嘅。有時本身你唔係喺當地生活咧，你會未必習慣到佢哋講嘢個速度嘅。咁所以呢一個係會一開頭最大嘅困難，就係聆聽聽力嘅問題。蕭叔建議咧都係。身邊如果有講英文的朋友最好，如果身邊講英文的朋友少啲咧，你預備咧最好咧就多上 YouTube 有字幕嘅片多啲睇，不停聽，尤其是聽翻一啲 local 英國人講嘢嘅英文，咁就會好少少，要練多啲。譬如我一啲印度口音嘅英文啊，或者唔同英格蘭北部口音嘅英文，或者倫敦嘅英文，佢花啲時間練習聽力咧，係 number one 最緊要嘅，我覺得暫時。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十二分，今日系欧嘉伦戴住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4%嘅。跟住几日嘅天气咧，睇嚟就会转坏噶啦。天文台预计咧就系星期三啦，系会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风势咧亦都系颇大嘅，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咁嘅原因咧就系、是。有一个嘅低压区咧喺吕宋附近啦，咁而家咧就已经移入咗香港800公里范围内，咁天文台话咧就可能进一步咧系会发展成为热带气旋，咁不过系咪真系会打风咧？打唔打得成风咧？咁啊，天文台话咧呢个热带呢个低气压呢个低压区咧嘅到时嘅强度咧仍然系存在变数，咁不过咧就。本周中期咧，广东沿岸就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预计呢个低压区咧就会横过南海嘅北部啦，去到广东嘅西部或者系海南岛一带嘅，咁大家就留意啦。咁即系话咧，未来嘅呢个周中咧，礼拜二、礼拜三开始咧，天气就会转坏，到礼拜五六咧，天气会好翻啲，短暂时间有阳光。好啦，咁喺呢一个钟头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都要。關注一下就係疫情啦。今日咧算係個疫情新增嘅確診個案咧，就比上一日少啦，44宗，咁有31宗係本地個案。而大家都會好關心嘅啦，就係咧新增嘅個案裏邊有幾多係貨櫃碼頭嘅咧？嗱，因為琴日嘅數字咧，大家都記得啦，就係增加34宗嘅個案咧，都係喺貨櫃碼頭裏邊嘅。咁累計咧，呢個貨櫃碼頭嘅群組咧已經係有63宗咯。咁呢個咧就係第三波爆發以嚟嘅一個最大嘅群組啊。咁裏邊咧。到今日咧，就只係新增2宗啫，即係新增嘅31宗本地個案裏邊咧， 两宗系同货柜码头有关嘅，咁但系呢两宗咧都唔系同宏记港务操作有限公司员工有关嘅。咁呢新增嘅货柜码头两宗咧，一个系货柜车司机咧，一个系吊车嘅司机，咁分别系喺四号同八号码头里边工作嘅。咁值得注意啦，就系大家都会见到嘅就系新增嘅货柜码头嘅，即系琴日新增嘅34宗里边咧，加埋63宗里边咧，有超过一半咧都系。是在宏记港务操作有限公司里面的员工，有一些相片大家都见到，就是在这些员工的休息室里面看来都是挺逼的，有些碌架床上下格这样睡，也都有一些工人说张床永远都不动，即系意思咧，就系一路系不停有人咧就入去休息、入去瞓，瞓完之后继续开工。咁因为咧喺货柜码头里边嘅工人啦，好多都系24小时嘅，一做就24小时嘅。咁啊，等啲船嚟啦，咁佢哋嘅工作主要系卸货、拆柜、搬运吓。咁呢啲咧就系有船嚟嘅时候就要急忙咁去做啦。咁有阵时啲船未到嘅时候就翻去休息下。而呢个休息室咧，相信就系其中一个。好主要嘅一个播毒嘅地方啦，咁因为咧睇到嘅相片咧都系几挤迫下啦，同埋有啲员工就话有阵时瞓到咧就系即系头贴头嘅，好近嘅，而且有啲人咧喺里边嘅时候咧就好似一家人咁啦，就好少话未必一定戴口罩添，咁所以咧而家即系呢个问题亦都暴露咗喺货柜码头里边嘅运作啦，呢啲员工嘅休息地方咧睇嚟一般都系几逼嘅，咁点样去解决咧？而家喺码头嘅传播究竟系点样咧？政府就已经俾咗几千套嘅测试嘅一啲嘅套装咧，就系俾货柜码头嘅几千个员工咧，全部都系去做一个样本攞样本测试噶啦。咁而家就一路派发紧嘅。咁嗱，点样可以避免？在葵涌货柜码头继续有病毒的传播，当然也有人说是不是要关闭码头或者关闭一部分，不过呢这个货柜码头货运航运都是很主要一些货物抵港和运输的地方的，政府也说就是关闭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出现的。好了，整件事怎样处理，怎样解决，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得好一点，员工休息的地方有没有得整洁一点，做得好一点，大家在里面工作的朋友或者是熟悉内情的人呢，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傾啊。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17号朝早10点消委会测试15款婴儿配方奶粉，全部样本验出含污染物氯丙二醇，其中一款含量超出欧洲标准，长期过量摄取会损害肾功能和生殖系统。不过本港现时没有法例规管婴儿奶粉入面的相关成分。研究及测试小组主席谭凤仪： 如果我们的奶粉里面发现有这个氯丙二醇，其实是会对婴儿会受到健康影响，因为婴儿是没有其他渠道摄入这个营养元素的。所以如果我们用的款奶粉是高于这个摄入量，那这个婴儿会承受这个较高的健康风险的。 下午两点，教协的调查显示，多间幼稚园预计新学年收生大减，亦会有学生退学，学校将面对财政困难。会长冯伟华促请政府提供津贴， 是有接近四成，就话如果政府不再加援手，不有第三轮的津贴，他们会倒闭。而是有 78.6% 会表示可能要大量去为教师要动身，或者是停薪留职，就没粮出。亦都有 64.8% 就表示他们要裁减，即是裁员，裁减幼师的人手。 四点，政府宣布二人限聚令，公众地方强制戴口罩，晚市禁堂食，以及表列处所暂停营业等等的防疫措施，由星期三开始延长多一个星期，去到今个月25号。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1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新一波嘅疫情咧，到而家第三波最大嘅群组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啦。到而家咧，加埋今日新增嘅两宗，包括一个货柜车司机同埋一个吊车嘅司机啦。应该就系有65宗噶啦。咁嗱，琴日大家都听到咧，就系33宗咧系宏记港务操作有限公司嘅员工。咁佢哋嘅休息室咧，相信就系一个播毒嘅地方咯。咁因为个休息室睇落咧都几逼仄下嘅。好啦，电话里边就有职工盟统筹干事黄宇来噶。黄宇来你好啊， 你好你好 你好。嗱，咁啊嗱，货柜码头工人嘅一啲工作环境，就一路都大家都关注噶啦。咁嗱，见到张相啊，或者系里边即系嗰个休息室咧，其实就好逼噶，同埋有啲工人就话喂，永远都张床唔会冻噶，系咪真系咁啦？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哋叫呢啲咁样嘅轮更啊嘅方式咧，叫 system。 嗯， 即系譬如话欧嘉伦，你依家系当紧值嘅，喺出边做紧嘢嘅，咁咧就休息紧嗰个工友咧就瞓紧张床。 系， 好啦，到你去休息嗰阵时咧，个工友起身去出去做嘢啦，咁咧你就瞓落张床度，所以咧张床咧永远都唔会动，呢啲叫 hot bed system， 就一个咁样嘅状况，24小时操作。 有冇人消毒噶？你所知？ 其实呢就冇人固定去消毒嘅，当然呢係有啲清洁工友去清下垃圾咁样啦，咁但係都唔会话主动去帮每一张床去进行消毒嘅，係冇呢件事。 我见到张相呢啲床碌架床啦，同埋都几贴下嘅，互相之间中间嘅空间呢就好细嘅，係咪其实无时无刻都有人喺度出出入入，然之后喺度睡觉嘅呢？ 冇错，其实呢整个码头的操作24小时运作的，咁呢就无时无刻呢都有人会出入，一系呢可能去 lock 下攞下嘢啦，一系就入去休息啦。咁如果系嗰组人做完嗰隻选跟住有啲时间休息嘅，咁成组人都会入去休息㗎啦。咁你要諗下喎，一艘货柜船咁大，可能唔止一组人㗎喎，可能有5-6组人，即系换言之有成20-30人。会有机会同一时间入去一间休息室里面休息。 嗱，据你所知咧，譬如疫情爆发之后，嗰种挤迫嘅环境咧，即系货柜商，即系货柜公司或者船务公司，有冇尝试做过啲乜嘢去令到嗰个环境好啲咧？ 我所知就冇乜点样特别做嘢嘅。 嗯。 啊，佢哋充其量咧都系出下通告。 嗯。 就话要人咧喺呢个休息室里边咧都要戴口罩啊，唔好喺休息室里边食烟啊，咁佢哋亦都有提供呢个酒精搓手液啊，或者酒精啊，或者系呢个口罩嘅，即系呢啲公司好多时候公司都会做噶啦。 咁但系有冇即系喺里边，譬如休息室嘅时候，系咪都戴住口罩咧？啲工人 嗱呢个咧，我所知道嘅状况咧就唔系成日都会戴住口罩嘅。因为坦白讲，佢做完几个钟头嘢之后，入去休息嘅时间咧，点都会有机会系松懈咗嘅。咁呢、這个即系讲真，要捉都捉唔住噶啦。咁、可能佢哋喺里边食嘢又除口罩啦，喺里边可能饮嘢又会除口罩啦。咁应该就依家就甚少有人喺里边食烟噶啦。咁、以往即系都疫情嘅稍微緩和嗰陣時咧，都有啲人喺偷雞喺裏邊食煙嘅，不過好快都俾人禁止咗噶啦。 嗱咁而家見到個問題都幾清楚啦，但係點樣去避免以後會再有呢啲情況發生咧？有咩可以改善係而家要做到嘅？ 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既然如果休息室係一個播毒嘅溫床的話，咁我哋就要減少休息室嘅人流，同埋聚集嘅人數啦。咁你喺相嗰度都見到啦，其實休息室裏面嗰啲碌架床好密集嘅。咁首先做嘅第一樣嘢係咪要減少呢碌架床呢，即係減少入去休息室嘅人數。咁換言之可以點做呢？咁佢未必可能一夜之間就起咗一個新嘅休息室出嚟㗎。咁佢可以搵一啲貨櫃有通風設備有冷氣嘅，亦都可能有窗俾佢哋可以開下換下氣嘅，摆呢啲货柜喺度。咁以往可能呢要10-20个人呢逼入去一个货柜里面都唔顶。咁你依家咪規定囉，可能每一个货柜里面最多係一组人5-6个人嘅啫入去休息。咁其实有冇可能做得到呢？係绝对有可能做得到喎。码头地方咁大。 係。 係咪 摆咗咁多个货柜喺度，佢拨啲空间出嚟，再摆一啲转用咗休息室个货柜，系绝对可以做得到嘅，系争在做唔做咁解嘅啫。 嗱，做紧未咧？嗱，因为宏记嘅嗱百几个员工咁，而家即系一啲就病咗，有一啲就都要检疫啦。咁而家都第二间公司接手嚟做啦。咁根据啲报道就话。都有即另外一间公司做紧嘅，都有提供呢啲货柜嘅休息室嘅，咁系咪已经 OK 咧？满意啦？ 嗱，我觉得我仲未睇到具体嘅状况啦。不过我收到嘅消息同你嘅都一样嘅，就系因为原本宏记公有用紧嘅休息室咧，已经系关闭咗啦，可能要做一啲消毒啊咁样嘅工序啦。 嗯。 咁但系帮手去做宏记公有原本做紧工作嗰一批工友咧。就是使用緊一啲臨時嘅貨櫃休息室嘅，咁但係至於裏面啲設施係如何啊，夠唔夠佢哋用啊？呢個我都要再詳細了解一下。 嗯，嗱，咁而家貨櫃碼頭嘅工序嗰個運作咧，嗱，而家譬如24小時一間，甚至更長咧，咁都係造成咗而家即係有好多時要真係要攏埋一齊休息嘅嗰個問題啦。成個工序有冇得點樣去改變而減少呢個感染風險啊？ 我覺得就即係根本個工時就太長啦，就係因為個工時太長，所以有機會你24小時裏面點都係有機會入去休息室休息㗎嘛，係咪先？ 嗯， 咁個休息嘅時間可能都唔會短㗎喎，船與船之間可能都有兩三個鐘頭嘅時間喺裏面恰一陣咁樣，或者食下嘢咁樣。咁如果你將個工時係縮短嘅，其實理論上工人需要的休息时间也都相对是会缩短返啦，咁即大家有机会聚埋一起，几十人聚埋一起的机会会少咗啦。咁呢个是即係讲真小朋友都识计嘅数嚟嘅，咁争在就係码头公司愿唔愿意去采取呢啲措施。 会唔会係因为啲船期可能成日都唔係咁定时啊，有时早啲嚟迟啲嚟，咁都係要好多人即係喺晒码头嗰度等呢，好难避免咧，会唔会？ 我谂就可以计到数嘅，因为其实咧，依家我哋唔系100年前航海时代啊嘛，依家系现代，其实有好多嘅设备系可以保持同架船保持联系，大概都知道啲船系几时会埋到香港，咁全部都系可以计到数嘅。码头公司系可以，绝对系可以安排得到人手。即系呢啲嘢，即系今时今日，如果都仲做唔到的话咧，我觉得系即系完全系不负责任嘅讲法咯。 嗯，嗱，咁喺即系今一波嘅，即系喺码头嘅呢个疫情咧，嗱，喺码头嘅第一个感染嘅人咧，就系、是、即系据说就系嚟自庆回归群组啦。咁但系亦都有个讲法咧，就系而家嗰啲码头工人咧，好多时都会喺即系卸货嘅过程里边，都会上船，都会接触到一啲外来嘅海员嘅。嗱，情况系点咧？系咪好有好多机会会接触到其他海员嘅？佢哋嘅工作性质？ 嗱，其实咧之前咧政府咧就系豁免啲海员系检疫嘅。咁、之前有媒体都报道过啦，其实啲海员咧可以话系只出自入香港，有如呢个冒险鸡笼啦。咁呢个情况底下。有冇可能係一啲隱形嘅帶病毒嘅海員，而去感染到啲工友，或者係喺嗰個環境底下，大家真係感染咗、都唔出奇喎。 但係照計而家嗱，照計而家啲海員係要，譬如換班咁，佢已經理論上係喺佢嚟嘅地方已經攞咗一啲檢測證明啦，同埋都叫做唔可以周圍走噶嘛。而家係咪真係咁運作緊嘅咧？ 依家係咁樣，但係咧。之前呢是经常会发生呢首货柜船呢埋咗岸之后呢、就上面嗰啲海员呢就拖晒行李咁样落船走、跟住另外一批船员呢即係所谓嘅换班啊海员换班啊有啲咁嘅状况出现嘅。有啲连口罩都冇啊。 咁而家係好咗啲㗎啦嘛，而家係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㗎啦嘛。 依家唔会啦，因为我哋讲得多嘛，媒体又报道过嘛。 咁所以而家喺码头嘅工人呢有冇咩机会係真係面对面接触到外来的海员的？ 其实呢大家都是很避忌的，他们有避忌、我们有避忌，简单一点来说、是的，个海员都可能会顾忌，就是码头的工友究竟是不是有隐形的带病毒的工人呢，而 而碼頭工人亦都會有顧忌，就係、是、啊，你啲海員喺外邊嚟，會唔會其實係佢帶病毒，佢自己都唔知道或者未有症狀呢？大家都係互相避忌，即係好少可係會係可以面對面咁樣。 即係其實接觸已經少咗噶啦，或者甚至冇噶啦，可唔可以咁講？ 几乎系冇噶啦，减到最少最少噶啦，系。 嗱咁嗱，整体嚟讲，有啲人就会觉得，喂，而家系咪甚至要关闭个码头或者部分嘅码头去比较进行一啲彻底嘅消毒？你觉得有冇需要，有冇可能要做呢样嘢？ 嗱，其实我哋要讲即系讲呢个科学啦。咁专家都即系卫生防护中心都派紧一啲嘅样本樽仔去码头嗰度啦。咁我觉得如果收翻啲樽仔翻嚟之後，驗到喺唔同嘅步驟嘅工人或者唔同部門啊、唔同地方嘅工人、碼頭工人都係有感染的話咧，咁可能咧，即係就成個病毒咧就喺碼頭裏邊咧擴散開去啦。咁我哋真係要諗喎，如果個結果出嚟真係咁，咁係咪真係要考慮？ 明白， 而係要封閉碼頭一段時間咧？不過收翻，我覺得如果依家係有一個比较聚焦啲嘅地方爆发感染的话咧，最低限度嗰个地方都要局部封住先。 明白，好，唔该晒你，黄宇来，职工盟统筹干事，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喺听朝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吕宋附近嘅低压区下昼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佢嘅组织仍然松散，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今晚对本港天气冇直接影响。预料低压区未来一两日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至海南岛一带。按照预测路径，本港风势会在明日较后时间逐渐增强，未来一两日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本港今日新增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1宗属本地感染。在新增的本地个案中，11宗源头不明，另外20宗当中有16宗和家庭聚会有关，另外有2宗个案涉及葵涌货柜码头，分别是吊车司机和货车司机。两人并非属于出现较多确诊个案的宏记港务操作员工。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达4524宗。民主派会议朝早开会，大多数议员倾向留守议会，他们说将继续商讨寻求共识。特区政府早前因应疫情压后立法会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相关决定，第六届立法会延任不少于一年，第七届任期仍然为四年。美国早前据报将向台湾出售66架 F-16 战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批评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赵立坚又说，中方自去年8月美国宣布售台66架 F-16V 战机之后，已经表明严正立场并作出坚决回应，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领土主权，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敦促美方充分认清问题严重性，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开始繁忙嘅，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入口咧喺隧道入口范围都开始多车噶啦。港岛路面方面，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交通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啦，咁啊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九龙塘南开下道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要进行，而家介乎窝打路道至剑桥道一段嘅南开下道第二、第三线需要临时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噶。而九龙塘希福道咧，亦都系有工程嘅，希福道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剑桥道一段，亦都系有封路措施。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一带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峡道法国国际学校上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货柜码头群组激增，关唔关嗰度一啲嘅设施事咧？职工盟嘅统筹干事王宇来。 休息室个地方咧唔系好大嘅，基本上系床贴床嘅，同一张床头嘅位置系有机会有唔同人咧去瞓嘅，咁所以极大可能咧系休息室发生咗呢个人传人感染嘅状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令一点，抗疫加油站。 我是新冠肺炎的康复者，全靠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我才可以这么快这么康复。现在疫情这么严峻，全靠你们默默地守护着香港，所以请你们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香港人同心抗疫。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关注咧，就系第三波疫情里边咧，而家葵涌货柜码头咧已经成为一个即系最多人感染嘅群组啦。至今57人感染，咁卫生署咧就不排除咧可能有多个感染嘅源头啊。咁而家咧已经将8000个样本平交俾码头嘅营运商去派发，咁。到到昨晚咧，衛生防護中心收翻大概1600個樣本瓶去化驗嘅。咁衛生防護中心嘅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話咧，新確診嘅工人咧就未必同較早確診嘅人接觸過，咁不排除有多過一個源頭，有可能喺社區傳入。咁另外咧就係、是、另外有兩個患者咧，就屬於碼頭另外兩間公司啦，就唔係已經有41個員工確診嘅宏記港務操作有限公司。嗱，咁早前咧就有確診嘅人咧係報稱個住址咧就住喺貨櫃碼頭嘅喎。咁張竹君就解釋啦，有兩個宏記嘅員工本身就住喺深圳，咁因為檢疫安排留咗喺香港，咁係長住喺碼頭嘅休息室嘅。好啦，咁碼頭嘅休息室咧都叫做即係、就是、大家見到個相片咧都會覺得都好挤迫，点解冇嘢可以改变嘅咧？点解一路即系大家都知道呢啲系高风险嘅？码头方面又 有冇做過任何嘢咧？咁其實我哋都嘗試接觸過宏基港務啦，同埋咧嗱你都知道啦，大家知道就係喺而家嘅貨櫃碼頭裏邊啦，好多都係一啲大公司就外判咗俾另外一啲公司去管理嘅。咁宏基港務咧對上就係現代貨商碼頭，咁我哋揾過呢兩間公司咧，暫時都係未有回覆嘅。咁我哋都揾過啦，香港貨櫃碼頭商會，咁佢哋就話咧未能接受訪問，稍後就會有新聞稿啊。咁而家个问题就系究竟呢啲码头嘅管理商有冇办法做得好啲，避免码头成为传播嘅温床咧？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付货人委员会主席林宣武嘅，林宣武你好啊， 你好你好， 你好嗱，咁有啲讲法咧就见到而家个码头似乎系爆疫都几犀利，系咪要封闭或者局部封闭去清理啦？或者系去消毒咧？你自己点睇？ 我諗嗰、那個即係如果有問題嗰個地方咧，咁梗係係應要即係先見咗先啦。咁呢個就一望所有香港嘅做法都係，如果有員工係不論咩公司有員工有問題咧，嗰、那個住嘅地方一定清潔咗，就隔離三四日或者七日之後咧，就開翻關個宿舍俾人住啦。咁呢、這個咁啊，就過往個個公司都咁做噶啦。咁我諗碼頭隊都唔會有例外啦。咁但係對於即係頭先你話係咪應該？封咗碼頭啊，諸如此類啦。當然係依個喺嗰、那個喺香港作為主要貨櫃碼頭，可能物流運輸都係一個香港最主要嘅企業之一。如果個碼頭係即係可以想就話，如果碼頭封咗嘅話咧，對第一就係依個係不可行嘅一樣嘢，即、就、係、是、因為好簡單，就是、因為有好多船佢哋嘅裝緊貨係嚟緊香港。咁如果你話入口個貨品係可能排緊係六個禮拜嘅船期嘅。咁如果你六個，如果係突然間話香港碼頭即係有咩事停咗啊，或者冇辦法運咗幾日啊，你可以想像到嗰、那個第一個擠迫情況啦。第二啲貨櫃咧去咗邊咧？因為喺成個貨運物流運輸嗰度咧，如果當一個貨櫃排咗某隻船住上嗰隻船嘅話咧，如果嗰隻船係上唔到嘅船，嗰、那個貨櫃有機會唔見咗。亦都有機會流失咗，好似我哋過幾年前嗰、那個韓國國船公司佢哋發現因為成間公司有問題執咗粒，咁變咗咧好多到而家今時仲好多訴訟出現咗，就係啲貨櫃仲係揾唔翻，所以有時差幾個月之後，咁第二就可以想想盡合想盡中，如果貨櫃就擺咗香港碼頭冇人去處理嘅，有好多食物亦都因為咁會壞曬，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不可行的一個方案。當然喺出口嗰度嘅，當然呢個相對係比較簡單啲。出口嚟講咧，就係嗰個我哋同買家嘅方面要協調到啊。如果個香港唔係香港出口嘅，係用深圳碼頭出口嘅，咁原則上我覺得喺買家嚟講就唔會有好大問題。當然啦，個買家都要同船公司佢哋去商議，究竟有冇咁多船咧？個船期點樣咧？真係有咁多貨咧？呢個亦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做到，都要一啲時間嘅。咁當然喺最簡單就係話，嗰個主要嗰、那個香港碼頭嗰個住宿地方要盡快去處理咗佢啦。咁同埋真係如果係有員工要留宿嘅或者休息地方，亦都應該跟翻政府話要空氣流通嗰、那個要戴翻口罩諸如此類嘅嘢。呢個工作做足咧，應該係有個係有個安全保護嘅。 咁你覺得而家喺成個碼頭嘅運作上啊，各個公司其實可以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去保障，即係成個貨運嘅流暢 咧？我諗嗱，喺頭先就係因為個別公司佢自己個員工點處理，咁個別公司即係香港都係有良心僱主嚟嘅，個個都係。咁我諗佢哋一定梗係唔想睇到自己員工有病咗啦，係嘛？咁呢個對工人病咗嘅，對公司一啲都冇好處，亦都商譽有影響，係嘛？咁我諗呢個比係我諗就翻貨嘅碼頭公司佢哋同埋嗰啲貨櫃公司佢哋去解釋點樣去做好佢哋更加好做增加好做好嘅防疫工作啦。咁其實喺呢個疫情都唔係今日先有嘅，而且有幾個月嚟都係即係由一月底開始到而家。咁就好不幸就係呢兩日突然間出現問題啦。咁過往咁多月，我哋喺碼頭公司都做得好好。咁我諗應該就保住條線，一個嗰個點樣喺員工嘅休息啊，同埋住過夜啊，或者嗰個中間個過程中點樣去減少嗰個接觸咧，嗰、那個空氣流通啲咧。咁呢個我可能係可以 做好啲。咁我諗亦都特區政府嗰、那個張醫生嗰邊亦都可以俾一啲專家意見，點樣將佢個防疫嗰度做嘅做得更進一步？呢、這個即係呢個只係對商譽會好處，唔會有壞處咯。 嗱、咁你哋所見咧，譬如話最近嘅疫情對於貨運啊成個港口嘅運作有冇啲乜嘢影響？ 暫時咧，我哋就喺嗰、那個生意上，梗係差咗好多啦。咁呢個指得全球性啦，因為美國好多零售店佢亦都因為疫情停開咗，歐盟又係嗰、那個都亞全世界都係，咁所以個購買要係差咗。再加埋中美貿易戰喺過往呢年半兩年嚟講，嗰、那個其實有好多香港嘅貨物，香港貨主佢或者香港嘅廠家，佢哋都喺相繼喺東盟地方開咗新嘅一個多個生產點，所以變到我哋睇到就係話直接遠洋去歐洲美國嘅係少咗個貨量，但係喺東盟嘅貨量係多咗。咁即係由而家當然我過往好多係用船啦，但而家有啲用鐵路啦，亦都有啲用貨櫃車係經過越南落到東盟嗰度，所以其實嗰、那個而家嗰個多渠道嘅物流運輸咧係喺呢兩年係發達咗好多。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話即係直接出口嘅，當然係香港係個量都係少咗，呢個係乜個全球性都少咗嘅呢樣嘢就 係好。咁你覺得即係你見到呢幾個月嘅疫情咧，對於譬如話而家即係遠洋嘅貨運嗰、那個運價嘅影響係點樣？ 運價相對咧就係有上有落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亦都提好多船公司都睇到就生意差咗咧，佢將佢哋嘅運量咧縮減咗，好多船佢而家冇開，咁所以亦都製造咗一個嗰、那個某程度上一個提高到價錢嘅一個情況出現咗。咁呢個亦都當然有啲馬市場係價錢係仲係低微嘅，佢香中國或者香港去東盟嘅，亦仲價錢仲係好平嘅。但係去美國啊、西岸美國啊、都去東岸美國咧，相對價錢係貴咗嘅。咁所以但係不同航線佢就不同做法咯。 好，唔該曬你，唔該曬林孫武，唔該曬。林孫武係香港貨貨人委員會嘅主席啊。咁剛才講到咧，就是、香港貨櫃碼頭商會咧，就啱啱有個回應啦。咁碼頭商會發言人就話咧，而家葵青嘅港口咧，佔地總面積有270多公頃啦。里面聘用了不同的承包商，这些承办商的员工主要都是独立工作，跟其他公司的员工是比较少互动的。他们说就已经安排了加设一些休息地方，将员工分组去尽量减低交叉感染的风险，而所有相关区域包括休息室、办公室、车辆、食堂和穿梭巴士就经已消毒的。我想大家去过货柜码头都会见到的，其实货柜码头真的很大，你揸着车在里面兜来兜去，即你行半个钟都不知道自己兜了去哪里。而工作的地方你都可以说因为全部都机械，即是机械化的，所以员工就的确是分得很散的。但是他们休息的时候就原来就躲在一堆的，都很亲切的，很亲密的。这个问题看来就真的要认真去解决了。好了，大家对于最新的疫情发展有什么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里边有郭先生，郭生你好啊，郭生。 诶、hey, ，你好，主持人你好。讲系啊，诶咁嘅，我本身咧都喺货柜码头做过嘢嘅。 系 啊，但系咧我就唔系话去过去依家嗰啲海，即系嗰啲拆柜啊嗰啲人咧、吊柜嗰啲人嗰啲休息室嘅。咁但系我依家觉得咁样啊，而家咧你呢啲休息室咧，类似呢一类休息室咧，应该要全部关闭咗佢噶啦。关闭咗佢噶啦，就彻底消毒。咁咧，嗰啲人去边度休息咧？咁样嗱，咁你货柜码头好多地方噶嘛，好大噶嘛，即系要讲啦，系咪啊？咁你揾一啲地方咧，就系、是、公司咧，就系、是、提供一啲接床俾佢，喺不同嘅地方分散嘅，俾佢喺度休息。咁啊，带住个职员证，即系佢知道佢系职员啊嘛，俾佢喺度休息，有瓦遮头嘅，就唔好咁危险嗰啲地方，因为货柜码头好危险噶，嗰啲龙咧会喐噶。吊住啲货柜咧，好危险噶！即系我嗰阵时听讲啦，我唔知真定假，就系砸死个人噶。我唔知真定假。 真系其实嗰啲货柜而家都有好多货柜屋啊，咁即系用货柜改装成嘅，有空调，亦都有窗，咁应该而家都系用紧，就话用多啲呢啲货柜去俾佢休息。 做到啊嘛，呢样嘢佢都要有啲时间去做噶嘛，系咪啊？咁你依家呢个 即係依家呢個臨時呢個時間咧，你揾啲地方俾佢咧，分散嘅就唔好分散嘅，俾啲牀提供啲接牀俾佢，就喺嗰度瞓。啊，點樣咁樣就唔好接近啦，咁啊分散俾佢。咁另外咧，因為貨櫃碼頭好危險噶嘛，咁你最緊要揾啲安全嘅地方俾佢休息。咁另外咧就係、你如果同嗰啲盡量唔好同啲船員咧有咩接觸啊，非必要就唔好接觸，即係傾偈都唔好傾啦，除非非必要。咁你公司咧提供嗰啲面嗰啲面擋俾佢啊，嗰啲膠嗰啲咧，戴個口罩再加埋個面擋。咁咧就同嗰啲海员倾偈，就必要先倾，唔必要唔好倾啊。 我谂大家都据讲都好避忌噶啦。好多谢郭先生嘅意见啦。今日咧就有44宗新确诊个案啦。刚才讲咗啦，31宗系本地个案，13宗外地输入有13宗嘅，8个系印度啦，2个系印佣，1个系俄罗斯海员，1个咧就嚟自俄罗斯，同埋1个咧就埃塞俄比亚抵港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广东广西新时段每晚10:30开讲，星期三有林佩里。 我为情狂啊，有好多表现嘅方式嘅，佢嗰狂嘅程度咧，亦都有唔同嘅。我哋叫一类嘅案件咧，情杀美化啲叫咧，英文啊，叫 crime of passion。 星期一至五晚晚10:30至深夜12:00， 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今日咧本来就传出消息啦，就话啊，政府可能咧系会放宽堂食，夜晚俾大家迟少少先至唔准堂食啦。咁嗱，今日咧啱啱下昼就公布咗啦，都系照旧噶，即系咧而家嘅一切嘅防疫措施啦，包括限聚令限喺两人啦，同埋食肆咧喺6:00之后不准堂食嘅规定咧，系继续维持嘅，系再多一个星期嘅。咁即系话咧。大家未来嘅一个星期咧，如果夜晚要出街食饭咧，仍然系冇可能啦，都系要自己煮或者外卖翻屋企食啦。好啦，咁点解话有之前有个消息就话政府想放宽咧？就系、是、其实喺饮食业方面咧都有好多嘅苦水啦。咁有好多嘅讲法啦，有好多饮食业界嘅代表都话，即系继续夜晚唔准堂食嘅话咧，恐怕会有好多食肆系会倒闭嘅。咁呢样嘢咧就挨唔到好耐。咁嗱，个问题就系究竟几时要放宽咧？咁嗱，另一方面咧，就系政府亦都系会准备啦，就系准备一个所谓嘅自愿嘅社区普及嘅检测计划啦。咁嗱，而家嘅讲法咧就都未定几时开始嘅，咁就将会咧就而家嘅讲法可能系一个两个星期之后开始。咁喺全港18区咧就有采样站，平均每区有10个采样站。咁各位市民想去验咧，都可以去验嘅。咁嗱，就希望个目标咧，就可以验到几百万人嘅。咁呢个咧，所有呢啲问题咧，嗱，我哋都系留翻喺6:30之后咧，系会继续去同大家讨论嘅。嗱，各位对于最新嘅疫情有啲咩睇法咧？对于而家喺货柜码头里边嘅第三波嘅最大群组嘅疫情，有啲乜嘢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面有黄先生啊，黄生， 你好， 请讲。 我睇电视咧就， 黄生，你个收音机可以删咗先，系有啲回音啊，系啊，系啊，大家会听到嗡嗡声。都系咁。 其实而家好多，等阵先啊。 系，唔该你啊，删咗，所以请大家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可以将个收音机删咗佢先，咁啊唔会有回音啊。吓，咁嗱，电话里边嘅系黄先生。是黄生搞定了， 就我所知呢，现在即是杨浦港啊、舟山港啊、大陆的码头全面自动化，不用人的。 咁都要有人控制的，是吗？ 控制咪得一两个咯。即是在个即是好像机场的控制塔咁，只是个控制塔有人的。 咁 香港应该即是码头应该现代化啦，不要继续即是行埋曬呢啲咁啊第三國家嘅方法去處理問題啊嘛。 見到咁，我見到而家佢哋都係控制嘅人都係好少嘅，都係坐喺啲塔頂上面控制。 但係你而家 咁多呢啲中招，就證明好多人喺度做嘢啦，係嘛？ 嗯嗯。 嗱，既然你又冇辦法即係全面自動化， 嗯、 又用翻傳統呢啲人力物集，咁你咪多班制咯，四班制、六班制，咁、一做完四個鐘咪走人，做完六個鐘就走人，咁咪唔需要休息室啦，有咩息啫？息落 係好。明白，多谢黄生的意见啦。黄生就话应该货柜码头咧就更加自动化，咁啊用嘅人咧就应该系更加少嘅。电话里边有石先生，石生你好，石生 系你好啊， 请讲石生。 系你好啊，欧吉伦 系 嗱，根本咧防疫咧就应该滴水不漏嘅。 嗯， 而家已经系有裂口啦。 嗯， 咁而家亡羊补牢嘅话咧。就應該首先要關閉咗呢個休息室，宏記個休息室先、全部關閉咗要清潔、要消毒。 係而家做緊嘅啦，嚇佢話做緊嘅啦。 另外，跟住要另外開啲新嘅俾佢哋休息，因為點解咧？你如果個貨櫃碼頭咁多人，你冇休息室又唔掂嘅。你開嗰啲新嘅休息室，另外就係要全部貨櫃碼頭要即時咁即時去去檢驗。測試、如果咧要完全是零感染啦，先至可以俾佢哋去繼續運作。 嗯、 如果唔係咧，好似阿張竹君講，佢而家就喺嗰個群組度大爆發。咁你點搞咧？你佢一路嗰啲人咧，又翻屋企，又出去食肆，又、又去，咪一路一路傳播出嚟咯。 哦、 你一個源頭一定要做起先咯。呢啲係我嘅感覺，一定要關閉咗佢先。呢啲系我的意见嚟，请唔该你啊。 好多谢石先生嘅意见。咁嗱，政府咧就而家系派咗八千个检验瓶咧，就喺货柜码头咧就派俾基本上咧就系所有嘅员工噶啦。咁啊自己去攞样本啦，然之后就俾政府化验。咁琴晚就检测咗1600个噶啦。咁所以咧，你话检验咧就而家系派晒樽俾佢哋咧，系自己去攞样本。咁啊，应该会未来一两日、两三日咧都会有结果，知道喺货柜码头咧究竟嗰个感染嘅情况系咪真系好严重啦。嗱，今日咧就系最新嘅公布咧，货柜码头里边系多咗2宗嘅感染个案，咁就唔系之前休息室出事嘅，相信你休息室出事嘅宏记，而系另外嘅一个货柜车司机啦，同埋一个吊车嘅司机嘅。咁好啦，电话里边咧仲有电话里边咧就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嘅，梁子超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嗱，咁而家个货柜码头有咁样嘅即系爆发咧，你见到嗰个问题系出喺边，点样去解决咧？ 嗱，我谂佢见到除咗云嗰间车间话嗰云记之外咧，其实仲好似有好多唔同嘅货柜码头， 系啊，有10间公司都有事噶， 公司都有影响咧。其实我比较担心系一个多元性嘅输入啊，因为佢始终咧系个码头入边系好多系未经检疫嘅船，同埋佢哋入边即系有船员啦，佢同埋个船入边未经检疫嘅，而佢事实上有好多嘅工人咧系会走上呢啲船度，咁变咗咧佢其实可能而家要真系要睇睇佢个码头嘅工序入边咧，能唔能夠係減少，即係話係一啲嘅工人上船。如果工人上船嗰時候入面咧，係需唔需要有冇辦法減少同嗰啲入面嘅啲嘅員，即係話船員入面嘅接觸或者共用佢嘅即係設施。咁同埋亦都係話要小心嘅一啲所謂一啲嘅感染控制嗰方面嘅風險咧。因為始終係我哋而家睇緊嘅，可能係一個港口衛生嘅問題咧，唔係話淨係話嗰個即係話工作場所交叉感染嘅問題，因為似乎係嗰個啲個案咁分散咧，唔能夠排除一個多元性嘅輸入啊，所以我諗佢呢度都要做啦。 咁嗱，你講嗰度係多元嘅輸入咧，咁如果要真係消毒嘅話，咁點消毒咧？度度都係嘅話， 其實唔係話消毒嘅，而係話你係要係。喺嗰個檢測，即係要重新去編排嗰個工序，係避免啲船員需要上船。如果要上船嗰陣時候，又要採取一啲適當感染控制嘅措施。咁譬如佢哋而家有啲工會為啲船員檢疫啦，但係問題唔係淨一次測試得嘅，因為個病毒有傳播期咧。 如果呢啲船淨係嚟一個好短暫嘅落貨入面咧，你又唔可能話將架船檢疫14日咧。咁嘅情形入面咧，就算你係測檢咗啲船員入面咧，都唔能夠排除上面係冇一個活性嘅傳播，咁仍然都唔能夠代替一個俾你點能夠避免有人係想落船。同埋第二樣嘢就是，如果你真係要上船嗰陣時，從事工作嗰陣時係要做咩特別嘅感染控制嘅措施去處理呢，而係保障嗰個港口嗰個安全呢，呢樣嘢我諗佢係要去睇。 係最後一個問題啦，貨櫃碼頭商會咧就話咧，其實嗰啲橋邊嘅理貨員咧就需要喺貨船上工作，但係主要工作範圍咧喺室外嘅，就唔使入駕駛室啊或者係其他區域嘅。咁所以 我諗唔關事嘅，室內室外入邊咧，如果有船員同我哋接觸咧，都係有機會受感染。同埋，如果大家共用啲設施，都有機會受感染。同埋，如果有啲人一定係要上船嗰啲咧，呢啲咁嘅工作人員咧，同碼頭其他工作人員入邊咧，佢個休息啊，所有嗰啲個活動應該都分開。同埋需要上船嘅人咧，可能都有一套好啲嘅健康監察系統。如果佢哋真係有機會受感染咧，能夠盡早被發現，有需要嗰陣時候咧，要盡早被隔離咯。咁嗰度我諗係要睇嘅。咁當然咧，其他啲休息室嗰啲安排啊，需唔需要分組去即係話處理呢啲咁嘅人嘅休息室啊？如果真係話有一個爆發嗰陣時，需唔需要停工啊？同埋需唔需要即系话系重复测试嚟到将捉翻一啲，譬如话仍然喺个传播期嗰啲，我谂嗰啲要去再去考虑。 好，唔该晒你，梁子超，唔该晒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跟住我哋听一只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企业村的第四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反方向咧观塘道去翻龙翔道的交通都是繁忙，近住德宝花园车龙就系排到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日元106.3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4，人民币6.94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港金系报18,0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50.65美元，卖出价1,951.63美元。港汇指数报105.7，比上星期六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龙尾就过了嘉华国际中心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那边的龙尾就去到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繁忙的，龙尾近着启程村。其他路面的交通情况，九龙区现时沿着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的绿轮街去到亚加路街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而兰开下道因为有一些紧急的水务工程要做，兰开下道介乎窝打路道至剑桥道一段二三线是封闭了的，咁现时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啲，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观塘嗰边咧，现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牛头角港铁站就多车。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至蒲岗村道交通都系繁忙噶。至于新界啦，现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至美林段就车多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嗰边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至黄珠路咧，同埋深井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底去深水湾，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消息就话嚟紧可能会放宽晚市禁堂食啦。听众阮先生， 依家大家都唔会食得太耐噶啦，防疫措施做得好啲，等啲业界又生存到，我哋又可以食到饭。 听众陈女士， 各方面咧，大家要做好个措施，台与台间隔都能够做到咧，就算坐得密咧都唔惊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着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林小鲁，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 我哋都系一路关心紧啦，系即系货柜码头嘅群组爆发啦，因为成个货柜码头咧到而家咧就系加埋晒咧有65宗噶啦。咁嗱，当中大家可能关心嘅就系宏记啦，因为加埋晒咧系有33宗系嚟自一间公司啦，相信同佢哋嗰个好密集嘅休息室有关啦。咁但系另外嗰啲確診的個案呢就分別來自10間公司。所以剛才呢梁子超醫生都會有些擔心的，就是會不會是一個即是多個源頭多元的輸入爆發呢，那怎樣防止呢？ 其實看回現在的所謂表面證供，就是如果你說純粹是休息室的問題去傳播，咁已經肯定唔係咧。只不過休息室可能咧就係嗰個環境令到佢個接觸更加緊密，爆發更加大啫。 明顯啲啊，見到嚇。 咁但係你係多源頭嘅，而多源頭嗰個來源係乜咧？我自己又好想即係多啲去了解。即係嗱，我自己成日都聽好多嘅，或者睇到好多嘅報道，就係唔係淨係人傳人噶嘛？你淨嚇好多嘅物件嘅表面上邊嘅。即係遺留咗一啲嘅病菌喺度，係嘛？ 即係好，全世界都係講緊有可能咧，就係一啲凍啊同埋濕嘅一啲嘢咧，嗰啲貨啊，尤其啲海鮮啊，啲貨咧係可能都係會黐住啲貨物咧，係全世界咁傳播。 係啊，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唔單純係人傳人嘅，即係成個貨櫃業嘅運作，佢會唔會喺個現場度裝箱拆箱啊？怎样去跟进，怎样去减少这些经过环境 去即係交叉感染嘅一啲嘅機會咧，我真係唔知道業界有冇去跟進呢方面嘅。 嗱，咁而家即係我諗業界咧，同埋政府啊各方面都話佢跟進緊啦。咁其中咧，即係運輸及房屋局啦，就話咧就已經一路同營運商碼頭嘅營運商啦、衛生署咧就保持聯絡啦。咁其中咧就係、是、即係碼頭嘅營運商啊，就已經係安排增加貨櫃屋休息室，因為見到即係。大家見到相片嗰啲休息室都幾得人驚啦，咁啊話增加啲貨櫃屋嘅休息室啦，另外就減少每個休息點嘅人數，咁另外咧營運商就會安排啲員工分組去用嗰啲休息地點，就減低交叉感染嘅機會，亦都盡量擴闊啲休息區域嘅空間。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啲嘅硬件啦，呢啲咁嘅即係大家需要嘅資源咧，就政府咧就話會即係鼓勵啦，同埋。配合即係叫碼頭嘅營運商互相之間密切溝通咧，就去配合咁啊，令到咧嗰啲資源可以更加協調得好啲，大家一齊用。咁其實而家香港個貨櫃碼頭咧係好多間公司嘅，大家知道啦嚇。咁所以你話嗰啲真係抗疫嘅措施點樣大家配合，都要有一啲嘅協調。 但係依家我睇到個焦點啊，我唔可以話錯咧，但係即係呢兩天嘅焦點啊，主要喺翻個休息室度。但係其實。你如果睇翻个货柜码头嘅运作，里面又有唔同嘅机械啦，系嘛？即系吊机又好，全部都需要司机。咁系咪会话喂？我哋操作完之后，大家有个心去清洁翻佢、消毒咗，然后先下手用咧？你其实嗰个机会都存在嘅。即系如果业界唔系跟呢啲流程里面，佢真系再严谨啲去做翻个功夫，其实停唔到嘅呢个问题。 咁同埋仲喺个业界成个运作里面会唔会有好多情况系要即系香港嘅一啲操作员系要上船嘅咧？咁据业界所讲咧，就系而家咧呢啲接触唔系多嘅，亦都好少会喺室内嘅。咁但系刚才即系阿林志超医生所讲，就算室外都好啦，你都有可能系即系就算戴住口罩咧，有阵时同船上面嘅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会做嘢有机会嘅。咁所以嗰度又要小心。 系啦，嗱，即系讲真，依家咁嘅大热天时。就算你話落完雨之後都已經廿度蚊咁多度嘅啦，即係喺好多工作人員真係好辛苦嘅，即係係咪流下汗，隻手好自然去抹一下，咁就隨時中招嘅。 同埋你可能即係除一除個口罩抹一抹咁，或者係我諗始終會有好多人仲要食煙嘅嚇，咁都有機會嚇。 咁所以即係我自己會期望咧，即係一方面我哋成個社會可能係。焦點做緊講緊啊，點樣全民檢測啊，點樣減少個人流，即係社交上面嘅接觸。但係另一方面，每一個行業每一個板塊，可能自己一啲嘅流程咧，可能真係要多加關注先得。 因為見到嘅就係、是、一路呢一波嘅爆發，你見到係好多嘅外佣嘅宿舍啦，即係同埋喺碼頭裏邊嘅休息室啦，其實都有一啲類似嘅環境啊，就係、是、一啲。唔系一齐住嘅人咧，吓嚟自五湖四海嘅人咧，系会一齐喺度共用一啲宿舍喺度瞓觉啊，甚至系生活啊，咁所以造成交叉感染嘅机会系大咗好多啊。 嗱，即系讲翻外佣嗰个例子，好明显咧，真系五湖四海，如果佢哋需要即系喺唔同嘅。工作合約之間去轉換環境嘅時候，短短一天兩天就可能已經出現嚇。咁你如果睇翻我哋過往嗰一頭半個月嘅唔同嘅群組嘅唔同嘅工作背景，其實都好清晰展示得到咧。只要係有個咁嘅接觸面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個爆發嘅機會就會出現嘅嚇。即係喺前一個階段，我哋點樣去盡量去減少呢個交叉感染嘅係一個工作。在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怎样去监控，然后跟住先去讲到个跟进啊、医疗啊、检测依啲嘅系统。如果两样嘢我们不是好，即只是做一边咧，其实真的搞不掂。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可能都牵涉到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市民咧，就是政府准备做一个。普及社區嘅檢測計劃啦，嗱幾時開始咧就一路都未公布，具體情況都未公布。咁但係咧，政府就已經係一路揾緊好多嘅醫生幫手啦， 準備咧就喺全港18區啦，每個區咧都設好多個嘅採樣站，咁市民你行埋去咧就可以攞到嗰啲檢驗嘅裝備啦，咁自己去採樣或者有醫護協助去採樣嘅，咁就每個人咧都可以有機會做呢個檢測。嗱，咁詳細究竟而家係去到咩地步咧？咁我哋喺電話裏邊咧就有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嘅，楊超發你好啊。 喂，你好啊， 系啊，嗱，咁而家究竟即系你所知道咧，几时会开始呢个社区检测计划咧？点样做咧？大概嚟讲， 嗱，其实嗰个日期咧，我都系估估下嘅啫。咁譬如13号，局长就话可能24号。咁啊，琴日咧，另一位局长又话可能系31号。咁我谂都有迟冇早噶，估计因为都需要时间系拣个地方嚟做个检测，同埋系要安排其他嘢。 嗱，佢哋就一路揾紧西医，揾紧你哋帮手啦。系到时你哋嘅角色系乜嘢啊？ 角色咧就似乎最后定咗咧，就系喺嗰个检测中心咧做一个系即系叫做主管啦。咁就系睇清楚嗰个检测人员即系做得妥唔妥当啊？检测人员着嘅防备衣物有冇失漏啊？咁样样。咁甚至乎有啲病人唔系病人啊，啲市民咧好难攞嗰啲系喉咙啊或者系鼻腔嘅。样本咧就会帮手做啲特别系难嗰啲嘅，咁就我谂个工作就系咁啦。咁医生嘅角色就系大致上系咁，咁就而我哋咧都会咧就今日先晏昼先开始系揾啲会员参加紧嘅，咁因为我哋今日先知道多啲嘅详情，咁前嗰几日都好混乱嘅消息，我谂大家都知道啦。之前政府话净系嗰啲唔识攞样本就俾我哋去帮佢攞啦，但系而家唔系啦。琴日开始咧就话全民都系要揾医护人员帮佢攞两个样本，每人攞两个样本，一个系心喉嘅样本，一个鼻腔样本，就将佢摆落一个药水樽入边，又拎去化验咁样样嘅。咁变咗咧，可能嗰个市民一去到嗰个中心，第一登记，第二就拎个样本嘅嗰个棒同埋个樽，就去经过嗰个系样本收集。嗰、那個站嗰度，然後即刻幫佢攞到個樣本，擺落個樽，就即刻遞翻去嗰個收集，即係樣本收集處。咁變咗咧，就嗰個人即刻走咗啦。咁變咗係最一條龍服務啦，估計都係咁樣。 但係依方面，你覺得如果真係冇醫務人員或者係即係受過訓練嘅人嚟做嘅話，純粹市民自己做，真係做唔做得到咧？ 你話 即係佢自己攞下取樣。 如果是教他都有些人拿到的，但是呢就我們擔心尤其是年紀大啦，那些就難一點啦，還有那些小孩子都不懂啦，是不是你跟他拿他可能又哭又聲又打一次又噴曬啲嘢出來，那其實更危險，那變咗呢就這兩個人群呢就比較難拿一點。那另外呢就是譬如啲後生仔攞，咁都唔知佢攞準唔準嘅，因為冇監控噶嘛。咁變咗即係做出嚟啲結果可能係有偏差。咁如果有我哋專業人士係一定係攞嗰個最準確位置嘅，咁偏差變咗係少好多啦。咁變咗好即係我哋會準啲，係揾到嗰個係邊啲市民係有呢個大菌者啦。咁但係我都擔心嘅，因為我最近咧，我區嗰度咧有啲民政處派嗰啲係樣本板，即係樣本樽啊，俾啲市民，因為我喺度疫所謂疫區啦。咁我聽佢哋講咧，嗰啲市民嚟攞咧就四成人嚟攞嘅啫，咁啊最後咧翻去咧得三成翻去啫，即係呢個係疫區喎。咁要普遍市民會唔會仲低啲咧？我啲擔心呢樣嘢咯。 哦，即系你见到嗱，之前嘅就算话所谓嘅疫区里边都咁少人攞嘅原因系乜嘢？即系佢哋应该担心噶系嘛？ 我唔知道啊，因为咧听讲嗰啲市民去攞样本瓶咧，民政处系送咗个口罩俾佢哋嘅。 吓， 咁有啲人攞咗口罩咧，攞埋个样本瓶咧，就抌咗样本瓶，就拎咗口罩走啦。 吓， 咁喎。 咁嗱，政府就你所得到嘅资料或者政府同你哋讲，佢哋嘅目标系几多少，要做几多少人啊？希望所謂嘅即係普及， 都係傳媒知道，即係500万。 係咯，話500万啊嘛。咁如果咁講法， 係，如果18區，每區有10個採樣本站嘅話，每一日做12小時，做14日嘅話咧，每個站咧差唔多要攞150至160嘅樣本一個鐘頭，咁就攞到480多萬啦。但應該都可以得嘅，可以做到。 你覺得得啊？因為我聽你嗰、那個嚇，聽你嗰個數，一個鐘頭要 150至160度啦，咁就有480萬嘅樣本啦。咁啊，可能個中心每個樣本嘅收集站咧係十個誒醫護人喺度咯。咁大概係2000多人喺度，即係如果係報名就 OK 嘅。 但你初步接觸？初步接觸啲會員嘅時候咧，依家佢哋個反應係咪都好積極去協助？因為有唔同嘅憂慮 啊。憂慮都係啲老人家啦，有啲係醫生咧係超過60歲啦，因為超過60歲嗰個風險大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即係尤其是佢有血壓高啊、糖尿嗰啲，咁變咗即係差唔多個死亡率係30多-40%嘅。如果染到呢個 COVID 咁樣樣，咁所以我哋都同啲醫生會員，你諗清楚你個健康環境先參與咯。咁我諗即係如果參與，即係都係義務性質啦，想幫個社會。咁有啲醫生都係好似同大家市民一樣想幫社會啫。咁但係就都要特別小心。所以政府俾足夠嘅保護衣係好緊要咯。 嗱，應該有㗎啦，依個唔使講啦，係嘛？保護裝備。 啱啱同政府講咗就佢話，好似武漢嗰、那個。級別得唔得？我話 OK 啦，武漢級別應該冇問題啦。大家睇到武漢點樣噶啦，係嘛？ 即係依家講緊就唔係淨係得個口罩咁簡單噶啦，即係有全套保護裝置。 有手腳梗係有。 咁嗱， 咁變咗就 保險咧， 安全好多啦。 有冇保險買？ 有噶啦，有保險都有啦，問咗啦，今日問咗有保險噶啦。 咁睇嚟全副武裝又齊，又有即係一定嘅保障。你自己對於你會員參與嗰個積極性樂唔樂觀啊？ 積極性係樂觀嘅，應該就冇問題。同埋咧就即係我擔心市民參加積極性啫，所以就我依度呼籲咧，希望市民多啲參加啦。即係我最近咁睇疫區咧，得30%咧就擔心少少咯，300,000-321,200,000啫。 咁亦都有不少嘅聲音都覺得，就算做社區檢測，好多人去做呢個測試，測咗出嚟，究竟實際有啲咩用呢？因為測完之後都仲可以感染噶嘛，因為社區裏面都仲有病毒喺度嘅。咁測咗之後嗰個用處係乜嘢？ 如果測到邊啲人帶菌嘅，嗰1,000多-2,000個帶菌嘅，咪將佢隔離，咁啊變咗捉曬啲菌，收埋一堆，咁等佢慢慢康復咗之後，就唔會嗰啲即係。帶菌者喺街嗰度周圍行，會傳唔到俾人咯。咁如果我哋嗰個社區冇曬有帶菌者，咁就安全咯。咁可以係我哋個生活會係好啲咯。 有啲講法就係因為成個過程係2星期啊嘛。咁其實當中仲有好多人係一路喺個街度行緊啫嘛，都避免唔到。其實如果佢帶菌或者係有病毒喺身嘅話，都係繼續傳播緊。當然啦，可以減少咗啲機會啦。 這個我哋都盡量，我諗政府都盡量做嘅啫，即係冇可能做10全10美，唔通你同一時間一齊做咩？冇可能噶嘛。第二，你冇可能係即係宵禁叫啲人全部唔喐嚟幫你做嘅，即係我諗呢個實際係做唔到啦。香港暫時呢個情況。 但喺你嘅判斷度啊，嗱，依家即係譬如做完2星期之後啦，咁樣嚇，啲人又不斷接觸㗎，係咪？即係我哋希望個經濟活動翻啦，咁樣。咁往後後續你自己有冇判斷係應該係咪好持續咁做落去啊？因為隔幾耐應該要做一次咧，去維持嗰個狀況咧。 如果我哋做曬之後揾到嗰啲帶菌者，要幫佢隔離咗醫好佢哋，咁咧就我諗呢2個禮拜都勸喻啲市民咧，儘量係少同其他人啊，即係親戚朋友來往住啦。那個係即係 social distancing 加強啲，咁希望大家忍2個禮拜咧，就嗰個效果會好好多咯。如果大家不停咁去四圍交往嘅，咁啊～咁啊麻烦啲啦，咁要大家一齐努力嘅，唔系就医护人员，唔系净系政府，系全体市民嚟帮手咯。 有啲讲法话，即系政府会准备，譬如话喺一啲老人院啊，或者同医护人员咧呢啲高风险嘅群组咧，系会。 即係定期咁樣繼續做落去嘅，即係呢個測試，你認為係應該係咪應該咁做啊？係咪都好有需要？ 我諗嗰啲工作人員尤其是咧係需要，我都睇老人院嘅，我都有睇老人院嘅，咁就主要啲菌係點入咧，都係嗰啲探病啊，同埋工作人員會影響咯。前嗰幾排都幾好嘅，但係啱啱就即係鬆懈咗，有啲人探咗嗰個老人院就出咗事啦，你知啦咁樣，因為老人院嗰個死亡率會大好多啊，可能係30%至40%，咁變咗即係我哋都要小心保護我啲長者啦。咁應該嗰啲係工作人員咧，包括醫生啦，我啦，都要係定期咁測試會好啲咯。 好，明白，咁唔该晒你，杨超发，唔该晒 你，杨超发， 多谢大家，拜拜。 杨超发系西医工会嘅会长啦，咁原因揾阿杨超发咧，就系因为政府咧就喺度即系密锣紧鼓就筹备紧噶啦，就系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啦。嗱，据报嘅目标咧就系同500万个香港市民去做嘅，喺2个星期之内咧就做，咁啊自愿嘅。咁而家咧就系招募紧一啲医生啦、护士啦、医科生啦、牙科生啦、护士学生等等咧，就系即系喺每个区里边咧，每区都可能有成10个嘅呢啲采样站咧，就然之后每一个站咧都有可能10几个嘅呢啲医护人员咧，就帮市民去采样，然之后喺2个星期之内检验，希望可以尽快揾到一啲带病毒嘅人咧，系揾晒大家一齐去医，然之后咧希望可以所谓嘅。未必是清零的，盡量減少社區的傳播。 但是剛才聽楊超發這樣說，我們香港就真的不缺熱誠的義務工作者，但是反過來他好像擔心真的市民自愿參與的計劃的積極性呢可能不足咯。如果500万這個目標達不到，或者一個很低的比例的時候，後續是怎樣呢？就算講真，我哋頭先講到，就算達得到，個持續嗰個工作都係要做啦，點做都未討論啦。但如果真係達唔到嘅時候，我哋成個社會嘅意識喺呢方面點樣處理？ 亦都有一啲嘅流行病學專家都會覺得，如果咁做，亦都係有少少係漫無目的嘅。咁做咗之後又點咧？係啦，冇啦。咁但係又唔保證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冇噶嘛。咁尤其係如果做嘅人係比較少嘅話咧，咁就即係成個。都幾麻煩嘅操作啦，咁能夠造成咩效果呢？不如我哋一陣翻嚟繼續傾啊！ 但需求減少，物流受到影響。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嘅統計，中國七月稀土輸出量為1620公噸，舊年同期就係5243公噸。報道話，中國將稀土定為戰略資源，四月設立研究中心，將稀土用於加強國內產業的方針。另外，特朗普政府日前批准為台灣愛國者導彈更新設備，北京聲言制裁主要供應商美國洛克馬丁。大陸傳媒聲稱，如果中斷稀土供應，將會打擊這間全球最大的軍火商。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新界东同九龙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吕宋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而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仍然是繁忙，车龙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塘的兰开下道，因为水务急收，介乎窝打老道至到剑桥道一段的第二三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在香港仔隧道晚间会有工程，由今晚的十点去到听日早上六点钟，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靠右的两条行车线是会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的两红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话：刚才我哋就同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经过啦，嗱，即系有关一个即将做嘅普及社区检查计划，咁啊，政府咧就会去到即系社区里边啦，每个区起码有十个点啦，就系同大家采样，系测试究竟有冇感染咗嘅。嗱，根据杨超发所讲咧，就系佢之前喺一啲所谓疫区里边咧，即系政府已经做过噶啦嘛，同成个村嘅人去做啦，佢就话。咦，原来即系做嘅人系好少嘅啫，即系攞咗有四成嘅人系攞咗啲样本瓶，但系三成嘅人交翻出嚟啫。其实即系嚟紧嗰个社区检测计划系咪成功都好视乎究竟有几多人肯参与，有几多市民肯参与。 呢个是必然咧，但系即系我好想探讨下，其实好多市民唔愿意即系参与嘅原因系乜嘢嘢咧？而如果疫情在现在的状况，大家其实都不是很愿意参与的时候，调回转头，我们整个社会的运作运行来讲，很可能市民其实较为重视另外一方面的一些诉求都不定的，包括我真的想见下家人，我真的不想那么抑郁，叫做屈住在屋企里面，这种这的心理状况又好，情绪又好，或者需要又好，正正可能是反映到政府无论选择去做什么都好， 来 紧那个事实状况，我们是需要这样面对都不定。 即是你意思是所有的限聚令或者社交距离的限制，你始终都要有放宽的一天，因为大家都忍不住，大家都忍不得耐了已经。 啊，即是你不是说只是做生意的人嘛，即如果杨小发他在很前线的，在当区的，他都有这样的数据回馈回来。咁呢種咁嘅數據背後，佢一定係有一種嘅即係羣體嘅心理狀況喺度。咁呢個我自己嘅睇翻，好可能亦都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啊。如果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嘅時候，就呢個就係人性嘅一個好自然反應，或者社會運作嘅一個反應嚟。嗱，當然從問專科醫生或者任何醫生都好，梗係最簡單，我哋隔絕咗佢就最有效嘅。咁呢個必然嘅，一定唔會錯。但是整个社会运作正正不是这样的情况下， 咁政府我哋做完呢500万，即系头先讲紧，就算反应好，你嘅后续系点？但如果反应唔好嘅话，其实个后续更加困难嘅。 嗯， 系嘛？因为你其实跟住再推落去嘅时候，嗰种嘅取态，市民嘅取态，正话紧俾你听，喂。你唔好搞我，我唔想做。除非你真系强制性嘅，真系好似内地咁样做法。 嗱，香港就强制唔到啦。咁之前有人讲过，就做完之后咧，可能你有个证书或者有个什么健康码。咁睇嚟政府又唔想将呢两样嘢捞埋一齐讲嘅，到而家都未有咁嘅讲法嘅。系一啲建制派嘅议员会觉得啊，做完之后咧，大家就可以夜晚可以堂食啦。咁嗱，呢个始终政府咧系从来冇讲过呢件事嘅。咁所以大家听緊嘅朋友刚才讲到呢，就係将会政府有个普及社区检查计划，去摆到去可能喺你屋企门口，喺你地铁站附近同你做啦，有医生同你采样啦，你做唔做呢？打电话嚟一起傾下点解做点解唔做呢？你会唔会叫你屋企人做呢？打电话嚟 1872311 一起傾下。电话里面呢就有香港牙医学会会长曾宪纪嘅。曾宪纪你好啊。 大家好， 政府都会揾紧咧，就系一啲牙医啊，牙医牙科生啊，去帮紧手啦。嗱，你哋其实都采呢方面嘅样，即系都其实好熟手噶啦，系嘛，即系都对住口腔去做嘢噶啦。吓，你会觉得即系由医生采样系咪易过自己去做咧？ 這個當然，其實我們會看回，就是我們一直都是在口裡做事的啦，一路到。其實如果是我們可以出一分力幫到手，在我們即認診的病人啊又好，或者是一些檢測的中心啊，如果有一個好的即裝備給我們啦，即一定個安全是最重要啦。但如果我們幫到手的話，我們因為其實口腔很敏感的很多地方。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比較即知道一些位置，譬如你在要喉嚨定吊鐘附近那些位置要採樣，我們比較上個手勢啊，成日都會比較上係熟練啲啊，咁所以就會其實個病人都會舒適啲添，係。 即係所以其實自己去採樣其實都幾麻煩嘅，都係有啲醫生喺度會方便好多啦。 是啊，其实正正就是想有医护去帮手，就是这个位置。而且其实看回欧洲，譬如比利时那些都有，其实有之前都找了很多牙医帮手做采样。 嗯，那你们现在都找很多同业啊，医生啊，护士去做啦，他们反应怎样啊？初步 其实我哋初步都有喺我哋自己学会啦，咁啊，同埋我哋自己嘅牙科医生嘅群组里边啦，去讲解一下呢一个嘅计划啦。咁啊，大部分都系正面嘅，就系啲可能系啲细嘅细节位，大家会有啲地方系会觉得有啲啊未好清晰，咁要睇下点样定翻好少少。 嗱，咁而家系准备喺鼻咽同埋咽喉都采样啦。你哋譬如即系都做惯嘅，会觉得有啲咩要注意咧？大家会唔会觉得啊，可能好唔舒服啊咁样咧？ 安全嘅時候，我哋就會負責翻啦，即係關於我哋自己嘅安全啊，譬如話係即係我哋嘅醫護啦。咁另外就係一啲交叉感染嘅問題啦，因為始終可能會有啲隱形嘅患者，即係患者同患者之間，即係我哋會睇翻啊，譬如我採完樣到下一個嘅，我哋一定要中間有一啲過程裏邊，希望係可以盡量減少嗰個交叉感染嘅機會啦。咁啊，唔舒適嘅一定會有嘅，有啲個案都睇到話係喺外國一啲採樣可能會伸到嗰、那個即係叫做我哋叫 gag reflex 啊，即係好似有一個叫做好似嘔咁樣嘅情況出現咗，咁有時可能就會即係太過急啊，咁令到那個撩個棉花棒都被咬斷咗咁樣樣都有。咁所以可能嗰个地方即係、就是、做返呢个过程嘅时候，我哋之前都应该要再做返好少少嘅一啲嘅即係教返好个 briefing 啊，等大家可以采样嘅时候都会有比较大啲嘅信心，等个即係采样嗰个市民都会係比较上冇辛苦同埋顺利一啲啦、 但係依家政府定个目标都几宏大嘅、啊、即係500万嘅。咁啊，兩個禮拜之內，即係要去做達到一個咁嘅目標啊！從你嘅經驗嘅判斷咧，喺成個採樣個流程裡面，因為要達到咁嘅目標嘅時候，你必然好複雜嘅一個過程。會有邊啲位置要值得留意嘅咧？或者你會預期會有唔同嘅困難嘅？ 其实都会有，因为我哋其实上个星期同政府开会去倾呢件事嘅时候，咁其实我哋最初步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建议咧就会喺翻我哋一啲私营嘅牙科诊所里边咧，就系、是、我哋去帮我哋应诊紧嘅病人咧去做一啲嘅样本嘅。 咁因為其實我哋現在嚟講，個個病人入得嚟都打得開個口，都要打開個口噶啦，要除口罩噶啦。咁、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我哋不嬲牙醫都係即係做好嗰個叫即係 infection control 同埋啲 PPE 啊，成日都係足夠嘅。咁我哋其實睇啲要做嘅話，其實我哋就算譬如我哋香港有大概有2000多個牙醫啦，咁啊有即係300個喺政府，其他就喺翻即係私營個架構。咁其實如果每個人可以做到一日有10多20個嘅話，其實慢慢做嘅話，我覺得其實係唔會太差嘅，因為但係如果係喺翻一個即係叫做係一個社，即係可能社區會堂啊或者學校啊去做嘅話咧，咁啊變咗我哋亦都未必定話所有嘅人手可以完全動，即係去 mobilize 曬去嗰啲地方去幫手。咁但係如果喺翻 office 度嘅話，我哋其實可以一路去即係應診嘅時候，亦都可以幫到政府去做個採樣。咁呢一個位其實我覺得係反而係會係有一個即係 effectiveness 喺度。咁我哋都同即係當局都有反映過呢一個意見，會唔會話可能係即係大家雙軌並行嘅，可以係有一啲嘅地方係可以做採樣，亦都有市民可以去翻自己牙醫嗰度去做翻嗰、那個即係採樣嘅程序咧。咁呢一個我哋而家仲傾緊，因為可能聽日或後日都會有啲會議係關於呢件事啦。 如果去你哋診所，會唔會可能好多人嘅話，會影響你哋運作嘅？會唔會咧？ 係啊，呢、這個正正係個問題，所以我哋就開始嘅時候，我哋都會係傾翻係就翻係我哋自己幫係我哋應診嘅病人，即係譬如你哋睇牙，做任何牙科治療都好啦。咁我哋都會話俾你聽啊，你而家有一個可以免費嘅全民嘅一個嘅即係叫社區檢測。如果你想做嘅話，我哋好樂意幫你去做嘅咁樣。咁啊，當係一個即係幫病嘅一個增值服務添啦，直頭係咁啊。其實我覺得又可以幫到手，又可以即係亦都係喺呢一方面嚟講，我哋又唔會話係即係叫舉手之勞啦。其實我哋可以幫到嘢係即係可以話唔係話好多咁，但我哋都希望盡量去喺呢啲情況底下做多少少啦。 但係譬如我自己個人經驗咧，好多時睇牙醫都要即係。要等啦，或者就算入到去你睇緊嘅時候，可能即係無論做一般嘅洗牙或者小修小補都好，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如果有大批，就算係你本身嘅病人，喺兩個星期之內湧曬去你哋嘅醫務所，係咪真係可以處理得到呢？ 其實如果喺而家嚟睇咧，就我哋係好難去做嘅，就係話將一個醫務所變成咗係即係將所有其他唔係我哋本身嘅病人嘅病人咧，係去做呢一個嘅採樣嘅，因為始終係聚集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我哋調翻轉嚟講，我哋就會一定係要去 by appointment 咁樣，然後我哋就跟翻我哋一貫嘅即係 schedule。呢個係我哋嗰個諗法，咁但係如果啲醫生係唔介意係去，即係話覺得啊呢一、這個我診所其實都可以去應付到嘅話，佢可能唔去睇一啲嘅自己嘅病人啊，去加入呢個計劃裏面去做多啲嘅採樣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就調翻轉，我哋都唔會話去俾一個框架，我哋會員一定係要點樣去做。如果佢自發性去有一個即係嘅諗法，話可以去做多啲嘅，係其實咁樣，但係我哋。本身嚟講咧，可能而家嘅共識都會係做翻一個叫應診，為我哋應診嘅病人咧去做翻嗰個採樣咧。呢一個亦都可以係即係除咗係喺一個叫做指定嘅地區去做之外，我哋可以幫到手嘅另外一邊商咯。 即係你哋牙醫都未必會話去到社區嗰啲採樣嘅地方去做啦，就喺可能都係翻自己嘅醫務所做。 系呢个系一个方法。另外，如果社区嘅我哋就会系招募翻有兴趣嘅牙医去帮手。如果佢哋系想去帮手嘅，咁我哋当然系会系即系希望可以系做多少少啦，喺社区方面都可以做到。咁但系同一时间亦都唔系话两者又冇抵触嘅。我觉得如果政府可以俾到我哋私家嘅牙医咧，系可以帮我自己嘅应诊病人去做呢一个测试嘅话，咁其实两方面一齐去做嘅话，其实仲可以疏通到地区嗰边一啲社区中。心可能去做嗰条队添，等嗰边更加唔会咁多人去排咯。 嗱，咁你从一个即系医学角度去睇呢件事，做呢、這个即系社区嘅检测啦，普及嘅社区检测，其实嗰个意义喺边度咧？系咪你都会呼吁市民一齐去做？ 會的，其實因為睇翻咧現在，可能楊醫生頭先都有講過一啲嘅即係實證啦。咁啊，但係現在嚟講，我哋睇翻咧，我哋現在除咗係數據上高之外啦，見得到很多即係市民咧，其實一路以嚟呢幾個月咧，都係喺度講緊就話佢想好想做啊呢一啲嘅測試。咁亦都即係費用上高，又可能又比較昂貴。咁有好多如果基層嘅市民，其實如果佢係真係冇辦法負擔，其實就即係不了了之就唔做噶啦。咁所以如果係有一個免費嘅即係切入點去幫到嘅服務點去幫到佢哋嘅話，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對佢哋都係好嘅。即係如果係如永遠都係唔做就行唔到第一步出嚟嘅話，咁其實我覺得就反而對件事嚟講係會係惡化咗嘅機會係大過現在咯。因為知第三波喺度啊，你第二波嘅時候都唔知有第三波噶嘛。咁其實如果第三波之後會唔會有第四，我哋可能就係要而家就要做咗功夫，係喺現在做翻一個檢測去處理而家呢一個疫情咯。 嗯，但係嗱，依個我哋作為一個叫做好的開始啦，即係推動個全民嘅檢測。你個人預唔預期，其實依個需要係一個比較長期都要繼續做嘅動作嚟嘅咧？ 冇錯，係會係一個長期嘅動作嚟。但係而家睇翻好同政府佢開會睇翻，佢哋都係用一個想有一個短時間去做咗一個試行先。咁我諗呢一個試行其實都唔係一個完，即係喺呢一個兩個禮拜之後唔係一個完成曬成件事嘅東西嚟嘅，係可能係第一步去行，然後再睇下應該點樣去 跟住， 因為點、 跟住做咩 咧？應該點樣去 plan？、再下面再應該要去做嘅嘢咯。 即係你認為跟住要做啲乜嘢接續落去先有意義咧？ 因為其實現在我哋睇翻之前，我哋見到有好多隱形嘅患者喺社區啦。嗱，如果我哋喺入嚟嘅人裏面，我哋已經係可以即係好成功咁樣去拆阻擋咗一部分嘅。咁然後我哋喺內裏，我哋睇到隱形嘅患者裏面，我哋都係可以去盡快去篩查得到嘅話，咁呢一樣嘢就調翻轉嚟講，又唔會令到即係市民成日都話咁恐慌。正如回應你就係話。有好多人大家都已經喺屋企韞咗好耐啦，就係頭先你都話可能已經心理上高都有啲唔舒服，係咪要推到係要有啲健康碼去出街啊？咁大家亦都好有爭議啊！咁點解唔行出第一步？我哋首先喺個社區嗰度就要去做咗呢個篩查先，咁然後盡量希望俾翻大家個信心，係可以有翻一個正常嘅社交，同埋可以真係有機會喺即係喺呢個疫情之後，可以盡快可以即係大家都可以重拾翻大家嘅正常生活咯。 好啊，好，唔該曬曾憲紀，唔該曬曾憲紀係香港牙醫學會會長啊。咁嗱，當然啦，即係驗嚟做乜嘢呢？有啲咩好處，有咩壞處呢？我諗大家會聽過好多嘅不同嘅講法啦。剛才曾憲紀醫生就提到，即係大家知道有冇事之後，可以揾到啲即係潛在嘅感染者醫好咗佢哋，咁大家可以安心啲啦。咁另一方面，有人覺得就係呢個安心有可能係假嘅喎，因為你又驗唔曬啦，然之後你採完樣之後都可以繼續感染啦，所以係咪有啲人就會覺得係可能令到大家太放心添？如果做完之後？咁嗱，我谂呢个争拗咧，不如留俾听下大家嘅电话先啦。嗱，各位听众，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就一齐倾下，究竟大家会唔会去做呢个检测咧？嗱，免费嘅、普及嘅、社区去到你屋企附近啦，方便嘅地点同你做啦，咁你哋做唔做咧？电话里边有刘小姐啊，刘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系我回应你哋头先嗰个问题。如果就住我自己个人咧，就如果除非我系有病征，逼得不已，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去参与呢个检测嘅。 点解？ 嗰个原因咧，就其实系真系对政府由抗疫咁耐以嚟三番四次系令我哋好失望啊！因为感觉到佢每做每一样嘢咧，都系政治考虑行先啊。咁尤其是譬如话而家就住检测，你谂下佢就住嗰几间嘅检测公司又好，或者引入啲内地嘅人员嚟香港都好，佢所有呢啲我哋市民都有好多嘅质疑，但系佢系冇解释到，冇令到我哋即系放心嘅。咁变咗咁多疑虑之下，其实我哋再加埋 你疑虑啲乜嘢咧？其实 吓 疑虑啲乜嘢啊？ 疑虑嗱。嗱，嗰啲咁嘅檢測公司，第一就對佢哋嗰個水準啊，點解同埋佢點解要咁樣引入呢啲 香港又唔係冇， 因為香港話嗱，據說就係香港做， 佢哋有啲嘅牌照啊，或者大家都知道，當時就話，甚至有啲係好急急咁樣成立啊，即係好多呢啲嘅，我哋喺媒體收到嘅消息，但係。即係政府都冇一啲好合理嘅解釋啦，其實亦都譬如甚至你話去早期嘅時候唔封關啊、派口罩啊，所有呢啲嘢都係好多政治嘅考慮，即係似乎係將市民嘅利益唔係行先，或者防疫嘅利嘅考慮唔係行先，全部都係政治考慮行先。我唔知道政府佢諗緊啲乜嘢，有時我哋都好驚，就即係話喺我哋諗多咗，陰謀論都未頂，但係。真係對我估我自己純粹我自己個人啦，我係真係對呢個政府冇信心，所以佢做呢啲咁嘅嘢，加埋就係啲專家好多專家都講咗，其實頭先你哋都講咗啦，其實佢個如果唔係佢有能力令到好多人去參與咧，你根本就個成效係即係冇乜嘅，咁我何苦去做呢一樣嘢咧？ 明白，好。 咁你諗下咁多人檢測，咁多人去排隊做檢測，就唔高危。佢連選舉又唔俾我哋排隊去選舉就好高危，大家好守秩序啊！冇證據顯示初選嘅時候有高危，咁你所有你睇到政府嘅決策，佢全部都係政治行先。 明白，多謝劉小姐嘅意見，跟住仲有林先生啊，林生你好，林生 係你好，係 請講。 喂，我就諗咧，其實我心裏面想配合政府嘅，咁但係由於嗰個心即係。唔同話喺機場嗰種深喉唾液啊，咪攞翻屋企第二朝咁樣即係吐落去嗰個器皿度，咁、就可以解決。即係但係即係譬如話而家講緊嘅係話，哇要伸到好入嘅，會唔舒服嘅，即係甚至乎可能老人家或者細路仔頂唔順未必做到嘅。咁譬如話而家個情況唔係話我有問題啊嘛，如果我覺得我擔心喎，咁我就其實就主動去咗啦。咁但係譬如話你。而家個情況有啲高危嘅，譬如話今朝講緊話有啲維修船嘅，佢哋都冇話幫佢哋做 checking 嘅喎。咁、反而我哋呢啲本身冇徵兆，又唔覺得自己係唔舒服，咁係為配合咁去做。喺個過程裏面，如果喺嗰個檢測過程裏面check 完啦，咁喺個過程裏面被有帶菌嘅人感染咗嗰個病。咁咪仲尴尬，即係我個報告就出咗冇事，咁其實我就喺個檢測過程裏面呢傳染咗啦。 咁 呢個風險係不必要去做囉，同埋嗰個檢測方法呢係太過聽到都係講緊話哇好難去 好 即係會辛苦嘅，會有機會口吐整。 多謝林生嘅意見啦，咁其實都係有少少想嘔嘅，可能有啲人會有少少啦，都係一兩下嘅啫估計。跟住杨先生，杨生你好，杨生 系、 请讲。 咁啊，我都赞同头先嗰两位听众所讲嘅所有嘢。我只系觉得咧，特区政府咧，即系冇嗰样搞嗰样，谂住俾钱大陆唔紧要。嗱，佢话而家话500万啊嘛，咁好啦，钱照俾，希望愿意自愿去验嘅话咧，嘅市民咧，就自己去验啦。惊嘅就自己去验啦，就唔好话。哇！搞到咁大陣仗，嗱一時一樣嘅，你睇下個政府最初就話喂俾個嘢你自己翻屋企自己篤，而家唔係啦，而家要揾醫護人員去同你攞。 準啲啊嘛，佢話諗住係準啲嚇。 啊，所以咪就話一時一樣咯，唔緊要，錢使咗好啦，即係錢。 錢唔係500万啊，500万係做500万個啊，所以錢一定多過 係。我明白，500万個，我明白，我唔好計佢幾多錢啊，喂，千幾億我哋都使咗啦。我哋去年啊，財政預算案1200亿，你同我有10000蚊，但系1300几亿，你同我都冇份噶。你有冇攞9000蚊噶？你有冇登记噶？你话俾我听。 你讲咩啊？ 咁啊，即系财政预算案啦，即系1200几亿嘅财政预算案，你同我都有10000蚊分，系咪？ 明白明白。 1300几亿嘅第二次咧，你同我都冇份嘅。 嗯。 所以我系唔赞成，即系当然钱使咗唔紧要，俾佢啦，俾翻大陆啲友啦。但系就唔好搞到我哋香港嘅市民。 好多谢杨生嘅意见啦。我哋新闻之后翻嚟要即系继续倾下呢种大家嘅反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1宗属于本地感染，大约20宗初步阳性个案，累计确诊个案4524宗。葵涌码头群组再多两个司机确诊，他们不是属于宏记港务公司，而是来自另外两间公司。至今码头群组有65人染病，当局将会研究增加码头休息室的数量，扩阔空间和限制使用人数。一个曾经入住旺角长兴大厦的印佣确诊，大厦累计6人染病。另外一个曾经在3月底确诊，其后好翻出院的男人，日前由欧洲返港之后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局会了解他是否一直带有病毒，抑或再次染病。广华医院一个71岁男病人初步确诊，他曾经住在外科病房，同一病隔早前有两人确诊。医管局相信病人在院内感染机会很大。政府宣布延长多项社交距离措施一个礼拜，至到今个月25号，包括晚市禁止堂食、二人限聚令和室内外必须戴口罩的规定。政府说目前疫情依然严峻，遍及社区和不同行业，认为有需要维持措施，又说正与餐饮业界合作实行更多的防疫措施，包括由不同员工负责上菜和清洁工作、禁止搭台、使用公筷等，希望公众配合减低传播风险。据了解，政府一度研究调整晚市堂食安排，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现阶段不适合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有餐饮业界人士感到失望，期望政府支援业界。民主派会议发表声明，表示大多数议员倾向留任立法会，民主党和公民党倾向留任，但公民党未有最终决定。人民力量陈志全就反对延任，形容本身并非主流派，认为全体民主派都应该杯葛议会。议会阵线朱凯迪形容他属于民主派会议上的小部分议员。据了解，民主派会议今日开会，会上有两个议员倾向离开议会，但没有表明必定离任。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留任有助民主派拖延恶法和发酵议题，引起社会以至是国际关注，如果留任的决定受到质疑，选民会在明年选举用选票回应。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认为，民主运动需要国际街头和议会战线，议会仍然有价值，但同时明白反对留任的声音，公民党会继续聆听不同意见。日本多处天气酷热，静冈县滨松市中午录得摄氏41.1度，追平全国历来最高纪录。东京都过去六日再多27人死于中暑，其中26人是在室内中暑，他们大部分人室内没有装冷气或者是没有开冷气。当地今个月累计53人死于中暑，当局说70%的死者是70岁以上的长者，呼吁民众要开冷气，并且要经常饮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先，在龙翔道的龙翔道荃湾方向天马苑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虎山道附近的龙翔道荃湾天马苑对开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龙尾去到虎山道。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是多车的，龙尾近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就冇咁塞车啦，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去到理工大学嗰段呢就仲係较为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九龙塘罗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咁龙尾喺丽晶花园附近㗎。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仍然多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九龙区的路面情况，咁啊，观塘应该系九龙塘吓，九龙塘嘅南开下道咧，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介乎窝打路道至剑桥道一段嘅南开下道，第二同埋第三线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龙翔道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嘅，喺凌晨一点二十分去到凌晨嘅五点三十分，所有前往慈云山、新蒲岗、沙田嘅车辆禁止喺龙翔道荃湾方向左转彩虹道或者系大老山隧道之路噶。咁如果大家今晚凌晨时间会揸车经过龙翔道咧，睇清楚啲临时路牌指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丁九段都仲系多车啲嘅。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沥源村至美林村段仲系较为多车。港岛咧就南区嗰边啊，深水湾道今晚都会有工程噶，大概系今晚嘅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深水湾道近住深水湾径一段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定富街去旺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在1990年4月4号正式颁布， 在1997年7月1号起生效， 同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你识定唔识？ 第28条会唔会是近期都比较多香港市民会关心呢？因为就讲到大家的人身自由如何不受侵犯。 这个案例呢，其实最核心亦都带来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话到俾我哋听点样维持一个叫合理怀疑。 星期日黄昏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张凤平、李浩然， 点都要识基本法。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嗱，我哋倾紧嘅话题咧，就系政府准备咧为，佢就唔系话为全民嘅，就系讲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啦。基本上啊，目标咧之前提过一下咧，就系话想有同香港人咧500万人做吓。林小老， 500万，但系如果我哋用翻头先三位听众嘅态度嚟做一个反照嘅话，可能。哇！依500万要达标真系好困难，好似好多市民种种原因唔系好想参与。 咁啊都有啲质疑啦。刚才听紧嘅听众嗱，跟住大家有意见继续打嚟啊！嗱，电话里边咧就有苏先生啊，苏先生， 喂，你好， 系请讲。 系我梗系赞成全民检测啦。即系佢成效，你啲人话即系封闭咗嚟验，咁啊梗系最好啦，系咪先？封城嚟验，咁做唔到嘅，即系话验咗之后，咁政府当有300万人 check 嘅，咁你300万揾到1500个，咁都捉咗个1500个隔离先啦，咁我社区都少咗1500个嚟传染人啦，系咪先？呢个数据上啊，大约嘅啫，啱唔啱啊？ 系， 咁你话完全唔做？重大镬，完全唔知啊嘛！要中咗发病先知，佢发病嗰段时间，周围都惹咗人啦，系咪先？ 系，所以即系点都系可以揾到啲感染者出嚟咧，就拎佢去医，咁都好过大家喺条街度一路走。 咁啲人话验完，喂，我今日验，我下个礼拜黄苏生中咗，咁都冇计噶啦。咁即系最紧要话呢段时间去验嗰扎， 系 佢几多揾到几多得几多，都去隔离咗先，咁都少咗。 明白。 咁啲人喺出边及周围传啊嘛，系咪先？ 系阿苏生嘅意思就系尽做吓，搵到几多得几多啦。仲有陈先生嘅意见，陈生啊，你好，陈生。 啊、你好，你好啊。 系，请讲。 我想话咧，即系我话你验咗，你唔系即刻有报告噶嘛？咁你验到佢今日系冇噶，但系佢行出街或者话感染咗，或者佢有嘅，佢系染咗俾人，你都唔知喎。 嗯。 你唔系困住佢啊嘛？佢驗咗跟住四圍去㗎嘛，可以係咪啊？ 係一定添啦，個個繼續如常生活啦嚇。 係啊，我知啊，咁你驗咗之後佢有冇？ 嗯， 都好難講，佢都係四圍活動，咁你驗咗都冇意思㗎。佢、今日驗冇嘅，係咪啊？ 嗯， 聽日佢可能行出去有㗎咯喎，但係今日驗到有嘅，佢又行出去惹咗俾人哋㗎咯喎。 但係驗完佢行出去係咪會跟得翻佢？佢見過邊個啊？去到邊度食嘢啊？咁啊嘛， 我知啊，但係你已經一樣化開咗佢噶啦嘛。咁你其實咁樣係冇意思噶嘛。 但係嗱，亦都有好多人話咁啊，驗得一個得一個啦，揾多一個得一個啊嘛。 得一個得一個，即係叫做佢一樣會發開啊。因為你驗佢就困住佢，幾多日後幾多咩嘢，咁就可以啫。如果唔係佢今日喺呢度，佢喺九龍啊過咗香港，咁大佬四圍去，你真係。讲真啦，佢行咩边条街惹到咩人都唔知噶、 明白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咁都有各方面不同嘅考虑啦。你见到嘅就系、是、就算内地譬如武汉验咧，就系、是。在整个疫情呢基本上去晒零之后呢就全民再验呢就找出一些真的隐性 的大病毒的人。咁而家又唔系喎，而家香港呢就都仲系叫做爆紧嘅时候呢，咁真系你验完之后呢会唔会第二日你又会就算冇都好啦，你第二日又会验咗呢，或者嗰陣时啲病毒未发出嚟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内地譬如深圳要你出示嗰啲病毒檢測咧，係要一日內，咁都係因為擔心呢樣嘢啊嘛。你就係因為你三日前驗咧都冇保證啊嘛。咁但係嗱，政府就點都會做噶啦。問題係個即係大家嘅反應係一個好關鍵。 嗱，即係如果純粹用今天嘅聽眾嘅反應嚟做一個參考咁樣計，咁我睇到咧，其實政府做呢個動作咧，真係要一個好長時間延續嘅動作。咁啊，乜嘢情況底下佢會即系唔可以話佢完全冇效益嘅？即系我就算聽翻醫學界嘅朋友講都係啦，大家嘅取態似乎就係、是、做到幾多做幾多啦，揾到幾多出嚟，盡量去跟啦。咁呢個係一步嚟，但系跟住落去嘅情況就係話，好多人唔願意參與嘅，但系個社區裡面亦都不斷有唔同嘅案例出嚟嘅時候，你其實呢個動作咧，好可能係會一個。好持續、好長久嘅動作，嗱，咁依個點樣維持落去呢？就算講醫學界咁多有心嘅義務工作人員，佢哋係咪可以持續落去咁樣付出呢？個社會 都唔 係 義務，澄清翻都唔係義務， 唔係純義務， 係即係其實講緊嘅時薪有幾百蚊嘅。雖然話對於你要暴露喺呢啲可能出現病毒嘅人群之中，都係好大風險啦嚇。咁你每時薪幾百蚊，三百至八百蚊，甚至多少少啦，醫生咁都唔係一個咩價錢啦。對於好多醫護人員嚟講，咁但係即係又唔係義務，唔係義務得曬嘅， 係即係都有付出啦，係咁，但係即係。嗱，依個係一個板塊，佢願意付出嘅板塊，但係其他啲受過疫情影響嘅板塊，係咪可以停擺咧？係嘛？喺一個咁不穩定，亦都大家冇辦法預計到個將來嘅情況底下，係咪可以停擺？如果我哋睇翻其實外國基本上所有例子，係咪可以即係我鎖住啲人咧，鎖唔到嘅即係？呢、这個我哋自己祖國係做得最成功嘅、唯一一個做得最成功嘅地方。咁、但係香港嘅情況，既然係完全唔同嘅情況底下，往後嘅日子，我哋好啦，我哋做全民檢測，又知道呢種唔係完全可以割絕咗所有嘅感染嘅，大家好清楚噶啦，做得幾多做幾多啦咁樣。好啦，咁係咪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其他嘅經濟板塊？都要重新去考慮，喂，係咪可以互動翻咧？嗱，咁嘅時候其實又出現一個問題喎，可能會真係又有另外一波嘅大爆發都唔定喎。 剛才有位聽眾咧就係話阿蘇生話，如果我驗咗三百萬人，有千五個嘅，咁啊拎去醫啦，咁然之後困住噶啦，咁然之後好咗啦，冇咗千五個，咁我諗起咁另外嗰四百萬人又有千五個，咁點算咧？ 咁佢哋就繼續喺周圍走喎，然之後大家覺得好安心，咁又爆一次啫。所以你見到呢、這個即係所謂全民檢測咧，喺全世界咧，淨係中國嘅一啲城市做過嘅啫，其他地方都冇做過， 其 實基本上冇做。 嗰、那個嗱、啊、全唔全民係一回事啦，現實嘅環境嚟講就係、是、我就算做咗全民，頭先講，我1500個今次揾到啦，好啦，好好，我嗰1500個一定要揾到出嚟啦，儘量係嘛？但係可能有另外嘅1500個。之后有可能有另外1200個又唔定，800個又唔定， 同埋仲有好多人喺度飞紧入嚟香港噶嘛。 咁呢样嘢系会不断出现。嗱，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如果呢样嘢系会不断出现嘅时候，我哋就要睇翻真系呢个全民检测嗰个实质个作用。嗱，我个人态度唔系话佢唔应该做嘅，只不过就系大家要好清楚，我做呢样嘢嘅时候系尽量去揾到一啲可能有隐性又好，或者系本身潜藏感染的人士出来，给个机会他们免费的嘛、啊。只要你愿意做、啊、我就找到这群人出来。 嗯 啊、这个是第一步来。但是往后来讲，其实如果我们的市民整体的心态、本身都是觉得、不是很大件事、是不是我又没事，我又怕，我又不信任你政府，我都是不会做的。直至什么情况底下他会做呢、说真的，就算他做完之后，刚才也说了。你可以證明他那天沒事、你沒有人敢保證他往後沒事，也都就算你過河的時候、深圳的制度都是我信你一天而已，這樣、這個是現實來的、我們面對這個現實的時候，社會整體怎樣期望、喂政府落啲乜嘢嘅決定咧？ 係，同埋第一步之後，跟住第二步係點咧？跟住又想點咧？嗱，我一陣翻嚟繼續傾。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啊，好想长命啲啊！睇下个世界会变成点啊！唔知而家有冇长生不老嘅药嘅咧？ 咁不如去药房问一下。唔该，请问有冇长生不老嘅药卖咧？ 你运吉啊！日日做体能活动，保持健康饮食咪一样，个个跟住做，个个都长命啦、啊！ 我是开心日报的王桂林，与时并进的学习就是提高竞争力的方法之一。开心教室会以轻松方式和大家分享在学校没有教过我们的做人做事的知识，确保听完开心教室之后一定有所得着。 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明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王桂林、刘莲、彪爷，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谈谈今天，就是本来就有些风声就说政府准备放宽那个限聚令，包括就是食肆就恢复晚市堂食，即多两个钟时间可以食，即晚市可以食埋饭先至收档啦。咁但系啦，政府嘅公布咧就系话，好原有嘅一切嘅社交距离措施啊，禁止堂食嘅措施仍然维持。咁啊，一路咧去到8月25號。咁政府嘅讲法咧就系话，即系明白市民咧开始对社交距离嘅措施感到好疲惫不堪啦。咁但系咧，仍然咧。政府認為咧係未到放鬆嘅時間。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嘅。林瑞華你好啊， 你好， 係啊，算唔算空歡喜一場啊？你哋， 唉，簡直係噩耗啊！而家 係，仲要多一個禮拜， 係啊，因為今朝早你都知邊個媒體出得都覺得十拿九穩係肯定㗎啦，點知哇，完全是180度转变，系谂都冇谂过系会咁样噶。我哋仲喺度谂紧，哎呀，如果系10点就好啦，唔好系9点咁，咁仲喺度咁样谂紧嘅。今日朝头早 系啦，点知继续6点啦。 系啊， 嗱，有好多讲法就话，即系好多食肆都挨唔住噶啦。你见到你哋嘅行家情况点样样？ 呢个系事实嚟啊，挨唔真系一日都挨唔住啦。而家系你已经超过咗4个星期啦。咁如果你作即係因为其实我諗超过一半嘅食肆呢係靠淨係靠晚市，或者佢係淨係得堂食，佢冇辦法係即係佢做，就算佢转型做外卖，佢可能只係做到平时嘅20%到嘅生意。咁你諗下喺一个咁样嘅情况底下，你去挨超过一个月，其实唔係有咁多公司可以有咁嘅现金流去挨过呢一关，同埋个时间真係好长，同埋之前已经有一段疫情 有一段時間佢哋已經係捱過咗一段，而家今花又嚟第二次嘅時候，其實係好大嘅困難。 嗯，啊，點做咧？政府可以做咩咧？ 其實之前政府就講咗嘅，佢話佢撥備咗80亿嗰個後備基金出嚟嘅，咁佢可以按照第一輪嘅時候嗰方式，首先俾咗一當係一個應急錢，咁80万，即係啲細牌啊、食物製造廠牌攞80万，其實大牌攞20万咁樣派咗俾啲食肆先，等佢哋有嚿錢即刻應急，因為佢哋而家係完全個現金流可能係已經接近零啊，冇曬啦。咁所以有一個應，然之後跟住再推出嗰個第三輪抗疫基金，但呢個係我哋最擔心嘅，就係政府好似完完全全喺呢過往呢個幾月入面咧，好似隻字不提有第三輪抗疫基金，甚至有消息話財爺放口風話係我唔會有第三輪嘅派錢㗎啦。咁其實大家都好驚嘅，如果佢有第三輪抗疫基金嘅時候，係咪應該喺因為之前第二輪嘅時候就已經喺人工上面做咗個補貼，但係實際上個幫助唔係咁大。而家其實我哋冇得做生意，但係我哋要照俾租。政府淨係不停咁呼籲叫啲業主唔好要減租啊咁樣。但係我哋睇到好多新聞嘅係不減反加，好似趁火打劫咁，你捱唔住啊，哦咁你咪賠訂賠剩咁樣走咯。佢去加租去逼你，即係有好多我收到咁嘅個案。咁政府係咪嚟緊應該去喺個租金上面做一個直接嘅補貼咧？ 嗯。 但是林瑞华，即系政府能够做嘅嘢，我唔知道。但即系大家都知道个储备有几多啊，系咪？有咁多行业。现实环境嚟讲，就系个疫情系相当反复嘅。 嗯， 就算政府话，好啊，我8亿诶，细牌80万，大牌10万亿，我俾多一转啊。其实你业界里面有几多行家系有信心，系继续可以坚持落去咧？ 而家咁嘅情況落去，其實真係大家，我諗真係你問10个有9个佢哋都唔會有信心可以捱得到落去，因為首先我哋唔明白係點解每一次都係要我哋，即係佢好似將嗰個爆發嘅源頭歸咎咗喺我哋飲食界度先啦。咁其實之前佢四人限聚嗰陣時，4人1台1.5米嗰陣時，同樣都做到一個防疫嗰個作用。都5月6月嘅時候咧，好明顯睇到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冇本地感染。我係諗緊點解政府唔可以嘗試下去恢復翻呢一樣嘢，然之後喺個執法上面嚴謹啲。等我哋業界都要自律啊，做翻好，但起碼你俾翻我哋一絲生機去生存到，而家係講緊生存嘅問題，係成個係整個飲食界，無論係大公司又好，細公司又好，佢哋都係面對緊一個生存嘅問題。直頭有啲大公司話佢第二輪嘅保就業基金，佢係分兩輪去出嘅，佢哋直頭話第二輪我想唔要啦，因為我要咗我唔炒得人，我唔可以執笠。我唔要嘅話，我寧願我可以炒人，可以執笠條，即係我炒人執笠一條數。如果我繼續開，我要維持住嗰個支出嘅話，我係一個無底深潭。 嗯， 咁而家已經去到咁惡劣嘅情況，尤其是好多大公司添啊，佢哋因為佢哋嘅其實佢哋因為嘅人工成本亦都比較重，咁所以佢哋而家面對緊個困境，我諗係真係開埠以嚟未見過。 即係政府今日決定就係將嗰個限制延一個禮拜啦，咁樣下個星期。你的期望是不是又是会如果开回到最好就去回10点，即是晚市是最重要啊，因为其他的限制最重要对你们的运作来说。 其实是你真的要给我们做生意的晚市最重要，但其实我现在不敢期望了，经过今早一役之后样即是以为空即是以为可以做了，大家都想着要准备入些什么货准备成人要不要去做的时候，突然之间跟着下午就这样的时候，所以现在是没有人再敢有任何期望，是不敢想下个礼拜是怎样，我们只可以一日一日这样，即是今天想听日，今天听日想后日这样去过。 好，明白，多谢 多谢你 林瑞华，希望疫情快点过，大家可以正正常常做生意。唔该晒林瑞华， 唔该晒。 好，林瑞华是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小罗，其实这个问题当然食肆是首当其冲啦，但你计翻嘅就是 好多嘅服務行業啦，同教育有關嘅行業啦，其實個處境都係好相似。啊，如果問題就係今日係第三波啦，有一日可能緩和過嚟之後，幾時有第四波啦？實第五波又點咧？咁點算啦？呢個就係一個大家面對嘅問題。 我嘗試學一下啲所謂叫做底線思維啊，即係我前一排去睇翻啲資料，即係就算我哋真係發即係有效嘅疫苗咁樣計， 嗯， 但其實疫苗嘅有效率， 嗯， 都係有限嘅啫。 系啊，即系因为啲病毒会变种， 系咪？咁，好啦，我就算唔变种嘅时候，佢真系即系如果你睇翻感冒疫苗咁计，佢可能得有三分一系冇效嘅，有啲人喺某啲人身上， 每年都要估 啊。系啊，咁你咁嘅情况底下，如果你话喂，我哋假设咗喺任何一段时间，我可以将嘅即系某个城市或者某区里面，我可以所谓归零啦。往后的一段日子，一个星期又好，一个月又好，两个月又好，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控制得到呢？一话我们只不过就是其实都是有效去跟进，还有在不同的病况不同的病征的情况下有效去分流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需要积极去想回，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运作是要想的。你食肆又好，你即食可能大家一定要翻工嘅話都要去食啦，但係好多其他行業，亦都喺傳媒好容易聽到嘅美容啊，甚至理髮啊依啲，都會出現更加嚴重的。 我諗即係成個社會其實要諗下就係點樣同病毒共存嘅啦，基本上係。即當然啦，我哋同時間要減少醫護嘅壓力，減少傷亡，減少人死。但係如果咁樣去即係封城又好，或者係限聚咧，其實亦都唔可以長久。 係啊，所以我自己其實不斷去強調，即係喺政府嘅我自己期望嘅政府就應該係要向遠少少望咧，就係、是、有唔同嘅可能性嘅狀況或者情景會出嚟嘅時候，個應對係點？而有依樣嘢嘅時候，政府好可能真係需要好努力咧，令到市民去對佢有翻信心，因為如果市民對啲唔同嘅情景個判斷完全唔同嘅時候，無論你做乜咧，好可能都係好有限。 嗱，我哋把握時間聽一聽聽眾邝太嘅電話。邝太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我好贊同頭先嗰位即係你哋訪問嗰位 中小企食店嘅林瑞華。 我覺得政府今次真係俾即係佢哋好大嘅失望啊！而且我觉得即系咁样样咧，对于香港好多嘅家庭咧，真系都好需要咧，有工做先至可以有饭食嘅。咁样样咧，你而家咁样样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咁样，同埋学两位主持话斋，唔系净系饮食业，好多行业都系。咁唔通因为呢个疫症，我哋成个嘅香港冚唪停摆晒，咁又点咧？第四波、第五波咁点？ 但系惊有病喎、哦，咁点咧？ 我觉得咧，呢、个 case 咧，大家都知道系要长久战嘅啦。你唔会去到 zero case 先至会可以将佢完全嘅冚唪消灭晒噶嘛？咁应该用他们精明的头脑去想一些方法。 明白明白，好。 个 problem 咯。 好，多谢邝太的意见。但是要想的方法就似乎不是很多人想到的现在。 我想全世界都没有几多个地方呢是给到一个完美的示范我们的。即是香港有香港的特别的情况。这个即是任何政府都需要承担一个管治上面任何一个抉择所帶嚟嘅一啲嘅代價啦，可以咁講。咁唔同市民自然有唔同嘅取態，或者對政府有評價。但係最終嚟講，政府都要行出呢一步，即係我哋遠期點做。 好。